早晨，早晨，11月1日啊，11月1日嘅第一日啊，即系成个十一月嘅第一日啦，终于咧可以同大家见面啦。早晨啊，我系孔奕璇璇仔。星期五嘅朝头早，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7%，比寻日咧感觉应该系冇咁干啦。睇一睇先，农历咧今日就系10月初1日，咦？原来连农历都系初一、啊，不过大家要留意啊。虽然就话咧冇咁干，咁不过咧依然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不过亦都讲到啦，下昼比较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同寻日咧就会系差唔多嘅情况。唔知寻日咧 Halloween 大家有冇出街玩呢？定系留翻喺屋企同屋企人庆祝？无论边一个方式都好啦，只要寻日咧大家过得开心快乐嘅话，而将寻日嘅快乐延续到今日，迎接 Happy Friday。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听人讲以生命影响生命，究竟咩意思呢？或者可以咁样讲噶，试下将自己咧变成一道光。因为有阵时你真系唔知道边一个人会借住你呢一道光走出咗黑暗，亦都希望大家保持住内心嘅善良，因为你都唔知道边个人会藉住你嘅善良走出咗绝望。记得要保持你心入边嘅信仰，因为你唔知道边个会藉住你嘅信仰，亦都可以走出咗迷茫。亦都要记住相信自己嘅力量，因为你都唔知道边一个人会因为相信你而开始选择相信自己。所以最紧要嘅系，千祈唔好谂住自己可能比较细粒，力量比较微弱，咁样就放弃咗自己，或者令到自己变成一个唔好嘅存在。大家要记住，每一个人都系有影响人嘅能力。每一个人只要变成一道光，即使你的光有几微弱都好，你都是会有作用，可以影响到身边的人，为身边的人带起一点点的光芒。所以千祈不要放弃成为光的机会，保持光亮，即使微弱你都可以影响其他人。 深刻过往，刺眼而混乱。黑色的穹苍，开成一张网，心不忙，就敢闯无边的黑暗。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希望闪着不灭光芒，像一颗太阳在发烫。那是一道光，闭上眼再辉煌，梦想就是光，翅膀足够我 继续这场逆风的飞翔，眺望着前方天亮的梦想，路越长越勇敢，我还这流浪， 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成为一道光，动力火车的光。 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就找到恐龙化石了。不过其中一个历史遗迹很多人都希望找到，都或者不是遗迹，一个物件就是挪亚方舟了。原来有科学家就声称破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石质地图，还说到希望可以找，即透过这种石质地图应该就已经可以找到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挪亚方舟所在地。嗱，呢一句嘅石質地圖咧，原來咧就係3000年歷史噶啦。咁樣咧，佢就係巴比倫文物嚟嘅。咁喺邊度發現呢？喺中東發現，喺1882年嘅時候，曾經咧就係被呢一個大英博物館收購。咁自從佢俾人發現咗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專家一直都諗緊點樣可以咧破解到文物上面類似地圖咁樣嘅符號。咁當然啦，一定係睇唔明噶啦。你諗下，1882年開始。不同的专家开始研究，但是呢一块即3000多年历史了，需要更加多的时间，因为符号完全就不是我们现代文字来的。所以最近就有一班专家用了一个几月时间去分析这些泥板的符号的。研究人员就觉得它其实是已经非常之清楚引用了圣经里面的故事的了。科学家也都讲到这些雕刻其实也都是展现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伊拉克周围环绕住的古河。嗱，呢一條虎河咧，其實即係講緊係巴比倫已知世界邊界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文物嘅背面咧，就好似一個秘密嘅鎖匙咁樣。咁其實咧，就係話俾啲遊客聽，其實佢哋應該行邊條路，或者途中有啲咩注意嘅事項。咁所以大英博物馆嘅专家兼馆长啦，咁就讲到啦。咁其实呢一个应该就係呢一块石刻板对于方舟嘅描述。理论上呢，原来係同呢一个巴比伦版嘅挪亚方舟嘅描述呢非常之似㗎。咁其实即係好多人都係咁讲㗎，佢哋都认为呢圣经入面所讲嘅挪亚方舟同埋巴比伦所描述嘅挪亚方舟呢，其实应该係非常之相似，甚至有可能係同一个添。 咁所以咧有望咧可以透过呢一块嘅石质地图咧揾到我哋一直都想试下揾到嘅方舟。如果真系可以揾到呢一个讲咗咁耐嘅方舟咧，船仔咧甚至比呢一个恐龙化石更加想见到佢哋嘅真迹啊！ 小狗很夜笑，在蜜回柳幼的我，无聊时亦是笑了，笑着喝晚饭前就已醉掉，傻笑何时失去了，现在我的幽默便算了，纵使得意世也冷漠了不少。到底怎样笑，遇着真尖被火烧，我最近极困扰，还可怎样再笑，想起这里旧事曾极美妙，没有了就觉没有这需要，勉强扮笑。 就是 Cloud 雲浩影的引我笑。 晨光第一線，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午亦都系炎热噶，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黄昏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咧早上亦都系稍凉噶。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低同埋至到中级度嘅水平。确实啊，今朝早一起身咧，已经系鼻敏感啦。大家要留意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Happy Friday， 而家要揾下香港可以去边一度打下卡去玩下啦。咁咧，大家一谂就谂到香港而家咧，真系讲紧就系一股熊猫热啊！真系去到边度都见到熊猫，除咗系一啲嘅公仔之外咧，真系有一啲嘅枕头啦，然后文具又变晒熊猫啦，非常之得意。 咁随住呢一个熊猫嘅热潮咧，非常之兴盛嘅时候咧，原来长沙湾海滨公园咧都系有呢一个熊猫睇。咁当然咧就唔系真系真嘅熊猫，咁但系咧系由一班人咧就特登设计咗一班嘅熊猫雕塑，咁你可以去到啦。而呢一个展览咧就叫做《同心熊猫海滨游》。非遺文化齊體驗，係啦，嗱呢一個主題展覽咧，其實咧係由10月30號開始咧，去到明年2月15號咧都可以睇到噶啦，咁所以咧大家而家去睇咧都一定睇到嘅。咁其實有幾多款熊貓呢？有12款嘅熊貓，咁就係由呢一個熊貓之地啦，即係四川嘅設計師啦，同埋香港嘅設計師咧一齊去創作嘅。咁係融入咗一啲四川同埋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同埋啲時尚元素嘅熊貓雕塑。咁仲要有一啲咧非遺文化嘅體驗攤位。咁希望咧就可以令到大家咧，除咗係繼續帶動呢一個嘅大熊貓熱潮之外咧，亦都可以令到大家認識更加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希望大家越嚟越中意呢一種嘅傳統藝術。咁啊，講下呢啲熊貓啦。其實熊貓嘅雕塑咧係由玻璃纖維去製成嘅，高咧大約係1.8米，哇，都幾大喎，高過個人喎嚇。咁啊，7款咧係由內地設計嘅，5款咧就係由香港設計。咁內地設計嘅雕塑咧，其實都融入咗四川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譬如蜀錦，係啦，即係蜀咧就係四川嗰個蜀啊，係啦，即係我哋蜀國嗰個《蜀三國演義》嗰個。系啦，咁啊，蜀锦嘅熊猫，咁另外亦都系有四川剪纸嘅熊猫，川剧变面熊猫，哇，几得意喎，川剧变面喎。而香港设计嘅熊猫咧，亦都有呢一个舞龙熊猫啊，舞紧火龙，系啦，白铁工艺熊猫同埋天宫玉皇大帝诞熊猫，呢啲咧所有嘅熊猫咧，其实下面咧都有一个 QR code 嘅。咁如果咧你扫一扫之后咧，其实你都可以了解埋呢一个熊猫背后嘅一啲非遗嘅文化。咁我见到咧啲摊位入边咧，亦都系几得意嘅。讲紧咧，除咗真系你有呢一啲熊猫之外咧，譬如咧有冇见过一啲整糖人啊？糖人咧即系会用一啲糖，然后咧就整到唔同嘅图案。见过咧就系整一条龙啊咁样。而呢一度咧，亦都系有呢一种嘅糖人嘅，系可以喺呢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摊位嗰度睇一睇啦。有一啲嘅少少嘅狮头啦，系啦，咁啊全部咧都可以睇到，有唔同嘅公仔咧。真的除了是熊猫公仔之外，亦都可以见到的。其实咧，亦都可以睇到好多，譬如我哋比较少认识嗱，边面啊，见得多啦。咁但系背后嘅历史文化原因咧，可以透过呢一个熊猫嘅 QR code 咧，就可以一次过了解晒啦。咁其实都几好啊吓，船仔都几有兴趣望一望熊猫，因为始终咧而家熊猫嘅热潮咧，真系非常之兴盛，每一个人咧都希望可以见到熊猫嘅一面。咁啊，而家未见到熊猫住啦，睇住一啲雕塑嘅话咧，其实都唔错噶。跟住落嚟，亦都有陈柏宇嘅新作品《可靠我》。 一归家，一开灯，今天过得再苦也甘心。重新有蜡笔生花的作品，肚中间放了个暖壶，知道以情还未泯。回甘有落足了的亲切感。累也好，闷也好，为创新天作准备。未怕苦，但怕死，怕我有天遗下你。如果空虚的感觉间中侵占我，凌晨无睡而来吧，想清楚，亲口讲过你可以靠我，成为靠你变好的这个我。比起低处更低都试过，无人能像你梦难都不过。I'll be your light, I'll be your light, I'll be your light, 从漆黑中找到我。一双起很多的书本与考试卷要操心，才知道自己委屈不要紧。几口指数百尺再好不过，没谁人被困，孩子发梦，小夫妻躺远枕。 侵占我，凌晨无睡意来吧，想清楚，亲口讲过你可以靠我，成为靠你变好的这个我，比你低处更低都试过，无人能像你梦烂都不过。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love, I'll be your love， 从漆黑中找到我。知道身边一个可不可靠等一次， 过去感觉间中侵占我， 凌晨无睡意，无什么不可，天生一对计不清半错，但还靠你再深一些靠我，比起低处更低都试过，无人能像你梦亮都不过。I'll be your light, I'll be your light, I'll be your light， 从漆黑中找到。身边一个可不可求等一束光，人怎么知道身边一个可不可求等一束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率团访问利雅得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上发言时提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下一个十年，明確提到可持續性和包容性，綠色基礎設施項目是核心，香港的策略願景是成為國際綠色技術和綠色金融中心，並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作出貢獻。他說香港可以解決融資缺口，綠色轉型的融資需求很大，預計到2030年每年氣候投資需要達到$90,000,000,000，2050年更需要达到$100,000,000,000。香港作为亚洲绿色金融领导者，可以通过将优质项目和融资互相匹配，调动资本以支持绿色转型。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校长滕锦光一行。夏宝龙对理大近年来团结一致、上下一心、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坚持培育拥有家国情怀、具备全球视野和勇担社会责任的人才，在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夏宝龙说，香港各大高校肩负住立德树人的重大使命，包括校董会、校长在内的高校管治团队，不仅需要有奉献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还要有相互信任支持、善于团结合作的高尚品德，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共同将大学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不断擦亮香港高等教育金字招牌。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日前发布报告，将中国列为对加拿大网络的最大威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发言人批评报告对中国无端栽赃指责，纯属捕风捉影，完全站不住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絕不接受。中方敦促加方立即停止將網絡安全問題政治化、污名化的錯誤做法，停止利用網絡安全問題抹黑中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以及南韓外長趙對烈和國防部長金龍顯在華盛頓舉行美韓外交國防2+2會談，布林肯在會後以最強烈的措辭 谴责北韩星期四发射弹道导弹。他说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已经部署多达8000名北韩士兵，预计北韩士兵将在未来几日部署到战斗区。他警告，如果北韩士兵参与或者支援对乌克兰的战斗，他们将成为合法军事目标。奥斯汀就表示，美国在未来几日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并地区国家就北韩向俄罗斯派兵进行对话。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早上稍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的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搏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我是高志坚，是一个右手截肢的运动员，我有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 点能力奇新人类， 主持高志坚。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是想透过我们一班残疾人士他们的经历，学习到更多的智慧。我是 CIBS 电台节目制作人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是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还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日。 CIBS 人人广播， 阿噜阿噜，你睇下呢架电动车几劲啊！佢能够啊远端定位、解锁车门、发动车、开喇叭同埋定位车辆啊，几先进啊！ 是啊，是先进啊，但有一间电动车公司已经被人哋发现咗呢个漏洞，入侵者随时停咗你架车啊！ 吓、 啊！ 逢星期六朝早6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噜冯建威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7嘅早上啦，咁啊出边25度啊，咁啊相对湿度56%，我啊已经咧做足咗呢一个防干燥措施啦。 系点样咧？ 就系朝头早咧起身啊，饮咗杯暖水先， 系 吓，即系令到自己个人身体机能咧，好似令到佢哋会 wake up 醒啦咁样。咁另外咧，亦都搽咗润唇膏啦。 我冇啦。 仲有只手都搽咗 cream。 哦。 系啊。 都有嘅，內在同外在都補曬水。 係啊，對我嚟講已經係非常之足夠噶啦。 係嘅， 你呢？ 我啊，飲水啊，當然噶啦。 飲咗啦。 飲咗。輕 cream 啊，當然啦。面嘅 cream 都要搽。 面嘅 cream 我冇搽喎。 點解會唔搽嘅咧？ 男仔通常都未必一定会查嘅。 唔得嘅，我会好干嘅。我直情入咗嚟直播室，直播室都好干，因为啲冷气太。 你有冇谂过，其实系因为好多时候你成日咩时候都查，令到自己嘅皮肤就冇办法去到滋润翻自己嘅皮肤，咁所以你就越查就越干，有冇谂过咧？ 冇谂过。咁你咁样讲， 你有冇听过呢个 theory 先？ 唔系，咁咪即系同人类一开始，如果你唔洗头。有啲人永遠都係用清水洗頭噶嘛，直至到你用咗洗髮露啊洗髮露，一洗咗冇啦，你已經翻唔到轉頭啦，你就以後都要用洗頭水啦。 嗯， 咁咪同一個道理咯， 差唔多嘅道理啦。 其實我唔同意嘅，因為點樣你隨住年齡嘅流失咧，你嘅鎖水嘅功能咧，確實係會流失嘅。 嚇！但你睇我塊面一樣可以， 你乾到爆炸， 有啲咁嘅事？ 有啊，你見唔到你啲乾紋咩？ 我見唔到喎。我只眼有冇睇到我自己块面咧？ 冇啊，我觉得你应该摆块镜喺你前面咯，随便望一望你个样咁样咯，系啊。 咦，咁咪会精精神神做节目咯？ 系啊系啊，嗱、啊，你睇下你个样几多干纹？ 冇啊， 因为呢个有美颜噶嘛。 今日咧朝头早咧咁啊，想同听众一齐讲下，提一提红色火灾引警告信号生效啊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听过 Deja Vu 系啦，即系嗰啲。似是而非，似有又冇，好似见过又唔系见过嗰只系啦。好似张敬轩系咪都有只歌叫《Deja Vu》？我都唔记得啦。 我都唔记得 啦。好啦，咁呢一个即系似有又冇咁样嘅，或者个感觉啦，成日都会无啦弹出嚟嘅。 系啊系啊， 即系突然间，咦？头先嗰下 好似 发梦见过， 系啦， 定系真系见过咧？咁样 系 好啦。咁可能聽眾有睇過一套電影，好似叫 Inception 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阿李安納度做嗰套嘛，陀螺嗰套嘛係嘛？ 嗰套係咪叫 Inception 咧？我唔記得英文係咪？ 定係 Inception 係太空嗰套咧？ 係啦，唔緊要啦。 唔好意思啊，係啦，我都突然間記唔到個名字。好啦，咁即係阿李安納度做嗰套咧，咁有個陀螺度轉下轉下嗰套咧，咁其實佢咧亦都係講咗好多咧，就係喺。人瞓覺嘅時候，夢中所發生嘅事情嘅，咁啊夢中發生嘅事情，亦都可以變成一個真實嘅現實，可以套翻入去。而家人類正直咧，就係向呢一個方向咧，就繼續咧就進發啦。呢一個咧就叫做夢中交流，所以夢中交流科學家已經成功實現咗兩個人俾佢哋喺夢中嗰度交流啦。 即系话， 例如举例啦，例如有个科学家喺度啦，然后佢就叫我同船仔，喂，你瞓觉啦咁样。咁当然个头咧就搏晒啲好似科幻嗰啲咁啊，黐晒啲 detector 喺度啦，系啦。好啦，咁我哋就瞓着咗咯。 嗯， 好啦，瞓着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就发梦。我嗱好 detail 性，我都唔敢讲。有冇发梦，我亦都唔敢讲啦。而家系啦，总之我哋喺瞓着咗之后咧，我哋系可以处理一啲嘅事情嘅。 系， 例如。我哋发梦嘅时候，例如我哋喺梦，唔系，例如我哋喺睡着咗嘅时候，即系个定义好难定，即系例如喺我哋已经瞓着咗嘅时候咧，我哋仍然可以开一个会。 哦， 科学家可能俾个任务我哋，假如佢就同我讲啦，要我记住一组嘅数字，43420024420咁样，好啦，我记咗呢组数字咯，咁我就同船仔咧都分别咧喺一个地方嗰度咧就瞓着咗啦。 嗯。 然后我哋可能藉住某一啲嘅连结，即系好似 internet 咁样啦，可能一条线啦，可能佢哋有 WiFi 啦，科学家会发明噶啦，系啦，唔好谂啦，科学家发明咗啦，咁咧佢就凭住呢一样我哋嘅 connection 咧，我哋嗰啲嘅连结位咧，就将我头先嗰组嘅数字43420024420咧，我就喺我瞓着咗嘅时候咧，我会见到船仔，喂，船仔，我见到你啦。我真系见到你啦！嗱，你而家船仔你要记住啦，43420024420，我重复咗两次，船仔都记得咗啦， 系 咪记得咗啦？ 唔系， 林子祥嘅歌嚟嘅，43420024420，好啦，已经记住咗啦，跟住我哋一齐醒咯，跟住咧科学家就问翻，系科学家问船仔，头先喺梦入面你有冇见到小白啊？ 有啊。 有他是不是讲了一组数字给你听？ 是啊。 不是科学家应该会问你们会做过什么事？ 哦 ,OK。 是啦，科学家应该是这样问的，不会直接问你 数字。他见到我跟我 say hi。是啦。那 say hi 之后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他讲了一堆 number。 是一堆数字？ 是啊。 这个数字是。 死。 是43420024420。假如你讲到了，咦 似乎你梦唔系梦，似乎你哋喺一个睡眠嘅状态，都一样可以见到面，而且仲可以传递呢个信息咁样，咁就非常之惊讶啦。咁亦都证明咗佢哋今次嘅实验咧系成功嘅。咁我哋个 terms 中文呢个 terms 叫清醒梦，即系清醒梦，即系两个人可以喺呢个睡觉嘅状态上面咧，咁啊继续咧去沟通啦，有交流啦。咁呢间公司咧总部就喺美国嘅加州嘅一间新创嘅公司嚟嘅。咁啊佢哋嘅创办人啦 Michael， 咁啊 Michael 咧咁啊亦都话到，即系以前啦喺梦入边交流咧，就好似一个科幻小说一样。咁啊，但系去到将来嘅时候，佢希望啊喺睡着咗嘅状态嘅时候咧，继续可以做一啲嘅交流或者发生一啲嘅事情咧，系可以成为人类将来嘅一个好普通嘅一件事。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 个睡眠质素会唔会变差噶？ 睡眠咧系可以喺脑部嘅不同局部区域嗰度咧就系发生嘅，亦都有局部区域去到俾佢休息嘅。咁如果处理得好嘅话咧，系可以大大提升得到人类可以用埋睡眠嘅时间。例如我最唔中意翻学嘅。咁我就可以在睡眠嘅时候上堂啦。例如我最唔鍾意就係开会嘅，咁我睡眠嘅时候就可以去 meeting 啦。 啊，好似仲伤心喎呢件事。 冇错，係好定唔好呢，咁大家就可以自己好好考量一下啦。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廿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叫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挨到底，命途面前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难得今天我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谓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 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48，揾嚟佢哋 DJ 明日明日明日嘅世界会系点呢？吓，今日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职场 KOL 系列入边，直播室入边咧都邀请到香港山岳协会嘅总教练阿梁志浩新年上嚟。请问咩事咁开心咧？ 录节目嘅开心啦，一大清晨啦，牙都未刷就攻上嚟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梗系开心。喂，11月咯， 系啊， 11月咧都有好多山系嘅比赛咧，就陆陆续续咧就 kick off 噶咯。 十月开始都有啦， 系啦、 啊，跑山赛好多啦， 好多。十月咧都仲热啊。其实11月都热嘅， 我都有谂过，其实系咪真系唔见咗嗰个 冬天？ 冬天咯、 啊，冬天咧。昙花一現，而家我自己本人，我覺得冬天真係昙花一現。即係有時同啲朋友傾開咧，喂買衫嗰啲咧，我真係聽到唔少人講就係，其實我啲夏天衫我唔會再收埋噶啦。冬天衫咧，前幾年買落嗰啲咧，我都係著翻嗰啲算啦，反正都係著幾日嘅。喂，其實唔係錯噶喎。 咁、我又覺得同行山都有啲關係。 系嘛？ 因为我哋夜晚咧，真会凉好多嘅。 系 日头同夜晚就两个世界。 夜晚行山嗰啲有垃圾袋嘛？ 哇，可唔可以唔咁？即系可以，系我明嘅，我明嘅。 因为最近有一啲100K 嗰啲咧，我又谂翻起啲人，即系真系攞住个垃圾袋喺大帽山山顶嗰度嬲住自己。 咁但系我就最近睇一啲比赛咧，有啲指定装备要带。 哦，系咩？ 系、哦。即係個 thermal blanket， 願聞其詳。 即係緊急求救籤嗰啲咧，一定要帶嘅。 嗰啲籤係 水咧，要一定要帶嘅。 咁嗰啲籤咧就真係好用個垃圾袋。 咁但係有時嗱，我哋唔好即係踩垃圾袋先。其實嗰個係 垃圾袋，係一個偉大發明嚟。 其實嗰個係嗰、那個人咁樣諗咧，咁樣做咧係好聰明嘅。 係 即係緊急情況之下，梗係救命緊要啦。 係，但係其實我有少少好奇啫。其實本身都有啲好嘅 equipment。是可以做到呢個保暖，都係好似即係啲嗰啲保暖氈咁樣，都係可以接到咁樣嘅。 係 點解佢都堅持用個垃圾袋帶上山咧？ 佢係可懷疑啊，可能個媽冇咧，即係佢冇帶到嗰、那個即係 blanket， 但係佢咁啱又有個垃圾袋， 咁啊咁啱又有垃圾袋咧。 哦， 即係我哋從好嘅方面去諗， 又諗住 BBQ。 或者咁咧，佢带个大啲嘅黑色垃圾胶袋，谂住一路行嘅时候顺便 执垃圾、 清垃圾， 系、哦， 即系可能系咁啦。 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好嘅方面去谂。 系你啱，你啱，你啱，你啱。新年上真系好少错。 其实我唔系啱嘅，只不过你下下咁灰谂得啊，佢一定系乜乜乜乜，咁唔开心。我哋做人已经太多负能量， 系 都系晒下日头啦，晒下阳光啊，吸收下啲负能量。 系、哦，咁如果嗱，即系。日头啦，咁啊，有好多比赛都陆陆续续举行啦。咁如果我真系玩一啲比较长途嘅， 系 香港都有好多啦，因为香港四径啦，物理号径、凤凰径。 你即系话一次过跑四径嗰、那个，唔系普通人跑到。 哦、分开分开，一次过跑四个嗰啲咧，你唔使讲任何嘢，佢哋会自己跑晒。再譬如港岛径同埋顺径，其实四条咧，你话最短嗰条，其实港岛径都50K 嘅。系啦，咁但都50K 对普通纯粹即系玩乐行山嘅人嚟讲都系长啊， 系噶， 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哋系啦，喺呢啲长山系啦，唔系长白山，长山我哋需要练习嘅时候或者需要配备嘅装备上面，我哋有啲咩特别我哋系需要注意嘅咧？ 如果系咁讲，长距离就梗系要偷轻啦，因为你就咩叫偷轻咧？就唔好带啲多余又唔用得着嘅东西， 系。 太重啦， 例如罐头咁就唔好攞啦，系嘛？系咪？ 哇，好犀利，一语道破。 真噶， 我正想讲话啊，唔好食罐头啦咁样。 吓， 因为我最近都见到有啲朋友仔好中意食罐头。 吓， 每次露营行山都系 pack 罐头。 嗯， 哇，唔好玩啦咁，因为好多年前都有一个朋友仔佢嚟上堂。 嗯。 佢晏晝嗰餐咧，佢就搣开咗罐咸牛肉嗰啲罐 头。哇！ 然后咧匙羹就咁滗。 吓？好咸嘅喎，佢冇 加。系、哦，我真系唔知喎。咁佢话啊，香港啲罐头咁咸嘅， 我激死。 我同事唔系咁样食噶。 咁嗰啲咸牛肉梗系咸噶啦，唔知系咪就咁食噶咧？激死啊！ 佢系蛋白质啊嘛，咁。 系嘅，呢啲就知啲又唔知啲，咁、我哋好少攞罐咸牛肉走上山食。 咁你午餐肉都咸啦，老实讲一句。 系嘅，咁啊，即系我个人认为就你夹面包又好咩都好啊，或者炒一蛋啦咁。 系啊， 咁日头行山其实除咗呢一样嘢之外，我哋其实都要带啲防晒嘅用品。 哦， 啊，大家可能要抽凉啦，唔使啦，唔好讲少。 系。 即系秋凉，但系夏天个阳咩？即系咁夏天啊， 秋天 嘅 阳光， 日光嘅阳光一样好毒嘅， 系 一样晒到你窿。 呢个真系，就算你系，如果你话好严寒，咁你有个太阳，你就会觉得哇温暖啊。 系， 但系老实讲啊，头先先啱讲完香港严寒有几多日啊？ 咁系嘅， 系咪？ 我好珍惜佢咯。 真系有严寒嘅时候，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我哋要关顾啲。即係怕凍嘅朋友啦， 係， 但 係冇錯， 有應該係要凍嘅時候，其實呢個大氣候係應該要凍咯，而唔係而家都係仲係啊啲天氣就唔好講啦。 我哋陣間再私下再呻下先啦， 係咯係咯， 俾紙巾你慢慢呻。 咁啊，今日繼續講翻呢一個即係長距離山個裝備上面先。 裝備嗰度其實嗱，我建議都係帶啲防曬嘅。 嗯， 我自己個人咧就偏向唔搽太陽油嘅。 嗯。 因为我觉得搽太阳油咧好立好辛苦， 我都系，我都系唔中意嗰啲。 咁我就会着一件好薄 防 U V 嘅衫， 嘅衫全部都防 U V 嘅，边件唔防 U V 啊？ 哦，佢有啲讲到明，我负二喂个唔系负二个 U V 吓射咗嚟之后会弹 V 型弹走噶嘛？ 广告啫，广告啫，即系物理防晒，只要有嘢遮住就 O K 啦。只不过你嗰条纱嗰啲即系握咧，织得密唔密咁解啫。好啊，我哋先讲翻件衫先，长袖衫啦。 嗯。 咁啊，因为你话晒都抽凉啦，就算你防晒紧要啲嘅长袖衫啦，你怕热嘅整个手袖咯， 系， 总之尽量包含，我就会偏向中意遮埋条颈。 而家啲人都多咗戴面罩， 呢个我就真系又想讲， 我搭地铁又见到，行山又见到， 即系我觉得，唉，好奇怪。我明嘅，即系女士要靓， 系啊， 咁嗰个系紧要嘅。 我喺山上面见到佢嘅时候，我第一样谂嘅就系，当然我知道佢唔想防，唔想晒到咁犀利啦。 系， 哇！佢嗰刻我真系心里边谂咗句，高原练习嚟嘅， 唔单止系咁，以前啲口罩都已经劲啦， 系咯、啊。 佢嗰个面罩咧系上埋个眼袋下边嘅， 跟住仲要遮埋个额头嘅， 系啊。我想起以前我哋即系伟大嘅祖国有啲游水嘅大妈咧， 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而家就系嗰啲面罩喺条街嗰度好多去到行咯， 但系嗰啲好似啲飞虎队咁样噶，得两个眼窿同个口个窿嘅啫， 系啊， 游水噶嘛用嚟， 冇错啊。咁如果你话即系长衫嘅话，呢啲我觉得真系都唔系咁适合啦，真系焗住块面，我觉得好辛苦。 哦，咁但可能要靓就唔要命啦。咁、但系我哋又唔可以拒绝佢，唔喂你唔好嚟行山啦，啲怪兽嚟噶，咁又唔得。 嗯， 至少佢肯去行啊。咁点解我哋话要防做防晒咧？因为喺有太阳阳光日照之下行山咧，系攰好多嘅。 系点解咧？ 因为我哋汗气啊、体力啊挥发多好多嘅，同埋我哋个感觉就吸收咗好多太阳能上身上。 系啊， 攰好多嘅。大家有感觉就系、是。你行山，如果系嗰日熱咧，你落翻山咧， 系 消耗多好多嘅。陰陰天咧就冇咁攰， 陰陰天咧就真系爽好多。 系 上落山都覺得係明顯有唔同嗰個步伐。 咁所以我哋就覺得記得要帶足夠水啦。 係知道 嗱，頭先話偷輕啊嘛，水不能偷輕。 嗯， 我話你話我可唔可以加電解質飲品？ 可以，但係水都一定要。 系你，哎哟，你咁犀利！ 因为我自己试过咧，饮嗰啲电解质饮品咧， 系 饮得多个口好歪啊！ 因为斋糖分太高嘛。 系啦， 咁我都有见过啲跑山嗰啲姐姐咧，佢系左手揸一罐吓， 系、 红色嗰、那个， 哇咁犀利！ 有对液嗰只东西吓，咁样一啲好高糖分嗰啲饮品， 嗯， 我觉得真系需要咩？ 嗯。 咁勁抽你嗰個好量咁犀利咩？咁啊好奇怪嚇！咁但係記得唔好淨係齋飲電解質飲品，要加水。 知道 嗱，茶咧同咖啡咧其實利尿嘅， 係 都唔係一件好事嚟。 係 咁呢個要留意翻水同埋急救包。 係茶啦嗰啲就如果利尿嘅話就可以減輕你嗰個體温，即係啲 唔係啊排水太多， 排水太多 缺水啊， 係啊缺水咯係啊，因為啲人咧就成日諗住茶咧就飲落去就涼啊嘛，令到個人。所以啲人就中意行山，即係譬如以前成日話茶寮，咁就喺嗰度飲翻啖茶。所以啲人就會有咁 啊， 係啦。 你想涼咧，就人走就茶涼啦。 咁所以咧，即系啱噶，咁你尽量系咪有啲公式，譬如十公里就做好准备，准备一 lift 水定系两 lift 水咁样噶嘛？ 我哋就写硬两 lift 噶啦， 系， 因为我发觉好多情况之后咧，你系唔够嘅，除非你个比赛期间中间有补给站， 嗯，有消水， 咁你就可以用即系一 lift 到一 lift 半摆喺身上面，因为都系重量嚟噶嘛，咁、你冇嘅话点算咧？咁你就需要一啲带足够水啦， 系。咁所以啊，大家要留意住呢个水分啊。咁啊，按翻呢、這个，譬如十公里嘅话，就准备两啲水，即系五公里就一啲水，咁啊稳阵啦。 好， 好，唔该晒 Sandy Sir， 拜 拜。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25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嘅7:09啦，出边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8%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生效啦，空气质素咧就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喺度， 船仔喺度， 阿峰喺度， 系阿峰都喺度啦，系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人齐啦吓，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唔知道系点样咧，即刻揾阿峰啊，同我哋咧就火速睇睇先。 好，现时睇翻隧道情况先，咁就暂时狮隧出九龙咧开始有车龙噶啦，咁就排到去近世界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排到去近欣怡花园。睇翻路面情况方面，就九龙区。在观塘到去鲤鱼门方向近定富街，即牛头角定富街一带开始是车多。咁另外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排到去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你就是青马大桥桥面是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封闭咗。咁现时下层嘅行车道是开放咗俾驾驶人士使用嘅。咁另外咧就提翻大家，因为天气情况恶劣，今日原定喺福田站去香港西九龙站嘅 G3001班次是会取消嘅。系啦，咁系。内地嗰边去公布嘅，咁、受影响嘅康 尼咧，应该系吓，应该系受到康尼影响。 嗯，系啦，咁所以咧，受影响嘅乘客就30日之内办理退票就可以啦，系啦，咁就唔需要心急嘅，系、啦。咁另外提翻大家就沙田围路嗰边咧，会有一个水管嘅紧急维修，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嘅，系啦。咁今日就 系 咁样啦， 系咁啊，大致上都系 OK 嘅， 系啦， 都恒常车龙啫， 冇错。 咁大家就要小心驾驶， 系啦。 系啦，咁啊，开车之前啊，睇清楚自己架车 ，check check 佢， 系啦 ，check check 同浸 check check 佢， 冇错 ，check 完就 OK 啦。 最紧要引擎精神同个人一样， 哇！ 引擎精神呢句咁都俾你谂到，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嚟噶， 谂咗几耐，谂咗几耐， 啱啱谂咗一阵，五秒。 好，咁啊，仲有交通有啲咩同我哋讲下咧？ 好，提翻大家咧，就系嚟紧星期日就会有一个沙田嘅单车节，咁就会有封路嘅， 系 啦。咁啊，佢嗰个位置就会喺 星期日啊， 星期日系啦，嚟紧星期日系啦，咁就系11月3日 系 应该系系啦。咁咧，佢就会喺沙田城门河嘅河畔嗰度举行嘅。咁活动咧就会分朝头早会有单车比赛啦，下昼就会嘉年华。咁所以朝早咧，因为有赛事嘅关系咧，就会有封路嘅。 系啦，咁佢嗰个时间咧就会系由朝早凌晨嘅四点钟，系、啦，就封到下昼嘅大概十一点四十五分，即系十二点左右。 中午啦， 系啦，中午啦， 中午啦，都未去到下昼住。中午 冇错，系啦。咁佢嗰个封路嘅地方会系边度咧？咁佢就会系元和路啦、沙田乡事会路、大涌桥路，就最后就翻翻去终点嗰度，就是、元和路嗰度嘅，即系框咗一个框。 佢个起点喺边噶？ 佢个起点系喺沙田嗰、那个嗰、那个运动场嗰度。 哦，元和路，元和路体育场 系啦，佢嗰度咪有个框嘅， 咪就系元和路体育场咯。 系啦，系啦，系啦，等阵先啊，系啦，咁 得，哎，你讲咪得啦，等啦，正系一定等， 帮大家 几耐都等你 望清楚，系啦。 因为如果元和路啦、乡事会路啦、大涌桥路，咁我就可以即系如果熟沙田嘅居民，应该会知道嗰度都系围住城门河两岸，去到咧就踩单车嘅。 佢嗰个位咧，佢就系元和路啦，跟住沙田乡事会路啦、大涌桥路，然后火炭路，咁咪围成咗个框咯。 系啊， 系 啊， 其实就 系 嗰个框啦， 冇错啦，就 系、 是 系嗰四条路， 就系元和路体育馆啦， 冇错，系、 oh, 啦、 okay. ， 因为我唔 系 好熟沙田嗰啲名啊，系啊，咁所以先 清楚 少少，系啦， 系啦， 咁所以咧，佢嗰个位咧，佢就会系嗰四条路就会封咗，系啦，咁佢个比赛咧，朝早六点半钟先开始， 其实影响都几大啊。 喺沙田區，因為 沙田區咧， 嗰條路 嗰段路，無論元和路定係大涌橋路咧，都係幾命脈嘅兩條路， 所以佢早啲都 OK。 但 係 佢封到十一点四十五分，係 啊。 咁你大量巴士係改道喎，其實 冇錯，係啦。咁所以講 嗰日大家盡量少啲出門咯，喺屋企 一齊落踩單車。早知我報埋名啦， 我喺隔離跑得唔得咧？ 未必得， 未必得啦， 未必得，人哋危險啊嘛， 應該唔得， 係啦，梗係唔得啦，危險嘅，危險嘅我哋唔做嘅， 冇錯， 係啦。咁啊，仲點樣咧？跟住呢個封路， 啱啱咪講咧巴士嗰度嘅，咁巴士站咧佢係真係會停嘅，係啦。咁佢就會喺元和路大圍方向嘅，咁佢係和斜村站同瀝源村站，佢都會停咗嘅，即系呢个站嘅巴士系唔会上落客嘅， 之前 系 skip 咗，咁所以咧佢会改道嘅。 两边啊，即系往大围方向， 往大围方向啫。 哦， 系啦， 哦，咁都 即系近学校嗰边咧，即系里面财中学嗰边就冇话冇话封啊， 冇话会停嘅。 哦，咁都 OK 喎。如果你纯粹喺沙田入边去搭巴士嘅话， 我真系会封一边路。 系啦，咁、 okay、 另外咧，大涌桥路嗰边都会封嘅，咁就佢系去马鞍山方向。 系啦， 系啦， 所以嗰边咧就往大围方向就唔封啦。哦， 系啦，咁大涌桥路咧就系丽豪酒店站同富豪花园站，咁就都会停嘅。系、啦，咁如果你系想搭平时搭开车搭开呢几个站嘅，你嗰日就可能要去行去远少少，行去第二个站上车啦。系啦，因为呢几个站系佢可能唔会兜嘅。 咁佢去 边 个站？ 佢会兜第二边走咗咯。 哦， 系即系佢巴士喺上一个站，跟住就兜个圈，咁就去下一个站，系啦。咁 即系你去上一个站上，一、去下一个站。 即系我应该系去翻嗰、那个沙田嘅巴士总站， 系啦， 商场下底嗰度搭咯， 应该最快嘅。 系啦，咁嗰度搭，跟住佢就应该都系去到嘅，系咯，系嘛？ 应该系， 系嘛？ 系啊， 沙田。因為佢 沙田市中心啊嘛， 係啊，沙田市中心站嗰個應該係叫做。 但我唔敢肯定，因為佢都幾多巴士線。 嗯，係啊。 咁我都唔肯定係咪佢每一條都係兜沙田市中心嗰邊。 嗯， 係、 嗯、 啦。咁所以我講唔埋。咁但係我諗多數啲車都係會兜嗰度嘅。 係啦、通常都去埋嘅。咁大家可以揾多啲呢方面嘅資料啦。 咁同埋因為佢巴士線都多啊，我冇辦法逐條列出嚟俾大家睇。 明白。係 啦。咁所以就淨係同大家講嗰幾個站就會停咁樣。 嗯。 係啦。咁另外我覺得都幾得意就係佢會有個嘉年華嘅。 係。 係啦。佢除咗有比賽之外， 嘉年華我斷估應該都係喺元和路嗰個入樂場附近，即係運動場隔離咯，應該係嗰度最大空地噶啦。 係啦，我覺得佢有一個好得意就係佢有個叫定車大比拼，即係單車，佢咧。个人喺单车上面啦， 但系咧就唔准踩，净系准你喺个单车上面唔喐，但系平 衡， 系啦、 嗯哦。 定车咧，即系我识呢个字咧，都系要多谢李慧思，因为佢咧其中一个绝招咧就系定车。所以定車即係佢嗰陣時比賽嘅時候，咪喺個碟上面比賽嘅，大家記唔記得？但係佢喺嗰個位咧，即係大家知道佢哋嗰啲競即係比賽速度嘅時候咧，我哋有陣時喺前面嗰架車又想後面架車過，我哋又想等佢，但係嗰架車本身係停唔到噶嘛，但係佢就可以令到呢架車停喺度，咁人哋其他對手就會點都係要行，因為未必個個可以咁樣定法嘅，係啦，咁就喺策略上咧就可以靈活多變啦。 即係係單車手，單車手技巧嘅， 冇錯，係啦。 係啦，咁佢嗰日咧就會有得俾你去學習啦，同埋可以去玩一個比賽嘅，係啦，即係當日你即場行過去報名就得㗎啦。 哦 ，OK， 鑊宴都得喎， 你都得喎，可能。 喂，我識講嘅咋，同埋大隻講嚟嘅啫，呢方面 佢係冇限年紀嘅，係啦，即 係啱你啊，小白。 重點唔係年紀嗰度，重點係到底識唔識個問題啊嘛。 佢會教你㗎嘛， 有專人係啦，有專人教。 我諗 教就識啦。 我諗定車呢，我真係得幾秒嘅啫。 可能已經贏咗啦， 即係仲係跌緊落去嗰陣時，叫跌得好睇咯。 佢跌落去計幾秒係嘛？ 係咯，即係幾秒鐘咁樣都係係咯係咯係咯。 咁佢嗰個比賽咧，佢話佢限時係五分鐘咯，所以但我諗大家都未必可以定到咁耐就真嘅。 有啲 專業嘅，嗯，玩開嗰啲整個得。 叫李慧思唔好去比賽咯。 李慧思唔好啊！ 係啊，佢唔止一分鐘添啊， 佢贏嘅啫喎。 係啊， 咁除咗呢個定車之外咧，佢都仲有好多其他嘢玩嘅。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佢有全运会噶嘛，咁全运会咧佢都会有系八个项目嘅体验，系啦，即系全运会会有嘅项目，咁佢就可以喺嗰度可以俾你试到。咁另外都会有啲譬如可能系儿童嘅平衡车体验啊，或者系可能啲体适能嘅训练啊，咁佢都会喺入边都会有得俾你玩。 系，跟住又可能同你做少啲测试，即系话俾大家知大家个健康情况、嗰个肌肉情况咁样咯。 冇错， 都应该有呢啲 关于单车嘅嘢啦，都系。 如果搭唔到车嘅朋友，可以去呢一个嘉年华会 玩住先， 玩住先， 玩住先。 系啦，玩完一阵，可能已经开翻条路噶啦， 玩到够钟啦， 系啊，已经开翻条路俾大家搭车噶啦。 个嘉年华都系朝头早开始已经有啦， 唔系晏昼， 晏昼啦。 完咗比赛之后，系啦， 系好彩问一问啫。 我收翻， 我都记得个嘉年华下昼噶，一阵误导咗大家。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封路啦。咁啊，两条主要嘅干道，譬如元和路，以及咧就大涌桥落喺沙田，都系好重要吓。 系啊， 实在太多车行会经呢两条，因为呢两条路基本上贯穿咗即系沙田最中央嘅部分嘅，系啦， 同埋真 系。 城門河真係年年都有呢一啲好好玩嘅單車節啦、 啊。 然後我以前中學咧，我係喺城門河圍圈跑嘅，要即係我哋每一年，我哋每一年嘅運動嘅測試嚟嘅，呢個係。 咁你三年都應該好熟喎、 啊。我就係記得好痛苦咯。 係咩？ 我每一年都跑。 我見你頭先阿峰一路講啲咩，你又冇乜反應。 我有啊，因為我喺嗰度翻學嘅以前。 佢嗰個反應係恐懼嘅。 我係恐懼嚟㗎，我聽到已經封嗰啲位。 跑圈啊！跑圈真犀利喎！你完城門河啊？ 係啊，我哋由 Form Two 開始要跑到 Form Six 㗎。係啊， 係 呢件事簡直係每一年。 咁嗰陣時係你人生運動最好嘅時候喎，應該係。 唔係啊，都哦，好似係喎。 係咯，應該係啦，因為而家零運動㗎嘛。 係啊，喺嗰度仲會跑咯，因為要考試咯。 係啦。 但系真系噩梦嚟嘅，真系噩梦嚟。 啱嘅，啱嘅。好啊，咁大家留意住呢个沙田嘅封路啊，吓，星期日嘅时候啦。 嗯，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午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咧嘅同埋后期咧就系早上稍凉噶，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交流在晨光大学入边，咁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佳哥咧就真系犀利啦吓，咁好多咧即系啲大小嘅庙宇咧都认识嘅，不过我睇翻咧之前咧有一单嘅一个星期之前到啦。咁有個火災嘅， 係冇錯，我知啦。 唔知聽眾仲有冇印象？嗰陣時咧就話到喺呢一個嘅古蹟啊， 元朗舊墟啊， 係啊，大王古廟起火啊， 係。 咁又話到咩？又有爆炸聲，跟住又崩塌啊，咁樣影響到嗰啲入邊啲像啊，咁樣。 係。 咁都係咁樣噶啦。我哋先了解咗呢個廟嘅背景先，佳哥。 嗱，咁啊，真系聽到個心都傷嘅， 真係傷，真係 真係傷嘅。因為咧，第一件事咧，呢間大王古廟同埋後邊嗰間玄關二世廟咧，都可以話係元朗舊區啊，即係喺元朗區裏邊咧一個咧就重要嘅即係古蹟， 嗯， 即係古蹟嚟嘅，特別係大王古廟，歷史係更加耐。咁咧就即係如果去到舊區啊，或者本地旅遊又好，外國嚟嘅參觀都好咧，呢一間古廟咧都一定會去打下卡。 嗯、 而且里面咧嗰啲形制咧都好古旧，咁、 嗯、 推测咧都已经有成300啊，起码300年以上历史。点解咧？因为有墟就有庙啊嘛。 系。 有去，因為然之後入去咧，就通常都有間廟喺度嘅。 嗯 一定有間廟，你可以留意一下，譬如話大埔墟、大埔區咪先有廟咯。 有啊有啊。 新墟有文武二帝廟咯。 有啊有啊。 下村墟有間關帝廟咯。 有有啊。 係咪啊？係。咁啊，跟住上水石湖墟嘅咪有個周王二院啦，以前叫福，以前叫做報德祠咯。 係喎，全部都係孖住相咁樣 嘅喎。一定有啊？點解咧？因為咧，因為一個睇住啊嘛。 嗯。 睇住嗰個地方平安啊嘛，係嘛，所以一定有間咁嘅廟喺度。同埋啲廟咧，喺古時嚟講咧，佢個空間咧就係嗰啲人開會嘅地方啊，聚集嘅地方啊，甚至係公布政府嘅嘢咧，設榜文啊嘅地方。 咩王榜嗰啲就擺喺度啦， 都係嗰啲地方嚟噶嘛。係係咯，所以呢間廟嘅歷史就肯定好耐啦。因為咧，元朗墟係大約係一。康熙初年起嘅， 哇， 系啦，咁啊出现嘅，咁所以你咪几珍贵。 即系明末嗰阵时候，即系啱啱转清朝嘅时候就嚟清初。 康熙年间咧， 犀利犀利犀利。咁佢嗰阵时点解会选择喺呢个地方起定系点样嘅咧？ 嗱，呢间呢个首先要讲个墟先啦。个墟其实咧就系锦田一个大太公啊，就是、香港一个应该系佢品位最高噶啦，就系、是、一个叫做邓文蔚啊嘅进士， 系进士。 咁咧佢搞嘅。所以咧，呢間廟嘅業權咧，其實係屬於阿鄧文蔚嗰個家族嘅，係叫江裕堂嘅，係啊，咁由佢哋負責嘅。 嗰啲後人而家都係 喺錦田噶， 後人咧？ 佢後人咪喺錦田咯， 就係錦田啦， 喺錦田住噶，係啊，太康圍啊，宅嗰度住咯。咁嗰日後嚟佢個失咗火之後咧，咁佢後人都有落嚟噶，同埋佢哋呢班佢後人咧，佢哋有個傳統噶，每年年頭嘅時候咧。都係成班人走落嚟元朗舊墟去嗰啲廟度拜神嘅，點解咧？因為呢個佢就係墟主嚟噶嘛，以前係。 哇！ 佢個祖先係墟主嚟噶嘛，係咪啊？雖然而家唔係住喺度啫，但係都係佢哋噶嘛。 哇！犀利，有屋主，有村長，佢哋又係墟主。 佢墟主係。 墟主呢個字我都少聽嘅，真係好彩街哥教一教我。 即係呢個歷史傳承嚟噶嘛，咁所以今次咧，佢哋都要諗下方法點樣即係救翻呢間廟咯。 係咯，嗱入邊咧都有好多珍貴嘅嘢啦。咁啊，我哋先講。如果佢喺未遭到呢個叫做火災之前，其實有啲咩最珍貴嘅咧？ 嗱，其實裏邊咧有好多嘢都係好精彩嘅，唔係都唔會做到一級古蹟啦。嗱、 啊， 第一佢邊嗰啲鐘片啦，有個銅鐘啦，康熙年間嘅銅鐘啦，啊嗰、那個應該好似係雍正定康熙定康熙啊，應該 係 康熙嘅銅鐘啦。咁、有啲碑嘅喎， 碑係， 哎呀碑佢好多古碑嘅，係啊好多古碑嘅。 嗰啲碑寫咩嗰啲碑？ 嗱，嗰啲碑咧，當然係重修啊，或者嗰啲捐錢嗰啲名啦。 哦，即係歷史見證嚟喎，其實嗰啲係寫曬嘢嘅喎。 係啊，仲有一塊碑緊要啊。呢塊碑咧就當年咧就啲元朗嗰啲農民。同啲地主打官司，咁结果咧啲农民就打官司就赢咗啲地主。 当年打官司去衙门喎， 去衙门啦，系啊，去衙门打官司啊。 咁有 衙门就要贴咗榜出嚟话俾人听，以后咧我哋官就咁判啦，就唔敢咁，咁咧就贴咗出嚟，咁贴出嚟咧就纸系会烂噶嘛，咁将佢烧成碑，咁烧成碑咧就挤咗一块就喺。大王冠廟入面一塊就喺十八鄉先后廟入面 我分開咗，但係兩個碑啲碑文一樣嘅， 一樣嘅內容一樣嘅，係啦，冇錯啦。其實有一塊就應該喺錦田周王二院入面嘅，係啊，咁咧就咁樣咯。因為點解咧？呢啲廟係最多人出入嘅地方嘛，咁啊，所以就擺嗰度咧，即係公告先下咁嘅意思啦。係啊，咁啊，仲有嗰啲匾啦、牌匾啦、木匾啦，嗱呢間廟咧。由於喺元朗歷史係咁耐嘅，所以咧喺元朗裏邊咧，譬如十八鄉啊咁樣啦，好多嘅鄉村嗰啲人都會嚟拜嘅，都會嚟拜。當然啦，南邊位近在紫尺更加會嚟拜啦。咁咧，所以咧每十年一次嘅佢元朗嘅打照啊，元朗嘅打照咧，都係以呢一間廟作為嗰個重心，即係喺裏邊請神啦、 啊， 做上表儀式啊，跟住先至喺外邊再搭棚做打照嘅。舊年啱啱打完照， 咁咪要再等多九年？ 九年咁當然要咁啦，但係好在舊年啱啱打完照喺個廟做曬所有儀式。 哇、 啊！如果今次失火，係舊年發生就麻煩啦。 哇！如果即係上年啦，咁啊都應該拍咗好多片嘅。 系，上年就係好彩就係、是、有好多人喺度做咗嘢啦。 係咯，係咯。 其實呢間廟就好多人都影曬相噶啦，政府都有曬啊，學術團體乜都有曬相噶啦。 應該啦，係 啦。咁碑文啦，全部出曬書噶啦都。 係咯，咁啊要復修就揾翻呢啲嘅資料之後咧，就睇下用揾啲資料翻嚟。 不過有一樣嘢我懷疑就冇嘅。 點樣啊？ 就係簽文。 啊，簽文啊！ 佢里边有一套大黄古签， 系点样嘅咧？呢、這个 出边就唔 系 好流行嘅， 系有 系啦， 有咩特别咧？呢、這个大黄古签 咪得佢一份咯， 就系得佢一份嘅啫。 系啊，出边其他庙咪不见噶，因为呢个大黄古签咧，要提一提啦。所谓大黄古庙咧，其实唔系一个大黄，系两个大黄， 吓、 啊，一个叫做洪圣大黄， 系 一个叫杨侯大黄，所以里边咧，佢坐喺度中间个神龛咧，系坐两个神像嘅， 嗯。 咁、啊、呢、這個大黃古簽呢就包含咗洪聖大王同埋楊侯大王嘅簽文喺入面嘅。咁出面呢就唔冇嘅，係都係獨家嘅啫。 哇。 冇咗，而家應該化晒啦。 會唔會有 copy 㗎？ 有，喺我手上面囉。 咩整返出嚟好喎，解決 喎。因為有問題。一定拎翻出嚟噶，因為手上邊，因為點解咧？因為因緣際會，舊年去打照嘅時候咧，我認識咗阿苗竹啊。咁我同苗竹阿姑講話，喂，我啊中意收集啲簽文嘅，可唔可以俾我影一套，影一套作為呢一個存檔咁樣？咁阿苗竹就話冇問題啦，想唔到一年。 嗯 啊！佢呢阿大王俾我嘅恩情，我而家要还翻俾佢。 哇！所以就真系呢啲民间风俗研究者，你见几紧要啊？ 系、哎，真系整定嘅， 真系整定嘅，真系。 系啊，早唔整，迟唔影啊！影咗佢， 攞咗攞翻俾佢哋未啊？佳哥 吓， 攞翻俾佢哋未啊？ 未，佢联络咗噶啦，不过我未得闲去做啊。 哦，系咩？ 同埋佢修复都有段时间啦。 咁啊系， 唔使急嘅，唔使急嘅。 嗱，入边除咗头先你讲嗰两位神像，佢仲有冇其他嘅？偏聽嗰啲神像，喂， 大把神，因為佢裏邊好多神像㗎。 係咯， 係入邊神像，入邊有車公啦， 車公都有， 有車公啦，佢又有啲咩福星啊、六星啊咁樣㗎，嚇、 啊、嚇， 啊即係咁樣咯。咁仲睇先，仲有啲佢仲有啲香爐咧、 嗯， 就是、以前係附近一間佛堂結束咗嘅、 嗯， 叫近水閣。近水閣咧就結果佛堂結束咗之後咧，就將當年佢個佛堂裏邊嗰啲用品啊，啲供品，嗰啲香爐啊，嗰啲就送咗俾呢間廟嘅。 咁呢個近水閣又係即係有好多歷史背景㗎。 喺呢一個元朗舊區嘅門口附近嘅，以前喺 都係好多年㗎啦。 好多年㗎啦，不過都我諗而家佢哋而家都可以起碼七八十年前嘅嘢嚟㗎啦。 哦， 甚至係可以戰前添嘅。 係，其實佢哋好多時啲廟咧，譬如好似講緊呢個大王古廟咁樣，佢入邊嗰啲香爐咧、又或者其他嘢，會唔會都係上面都會刻埋啲碑文啊？ 有啦，佢全部有碑文，唔係佢哋可能叫做銘文啦。 嚇、 啊！即係嗰啲刻落去嗰啲我哋叫銘文㗎嘛。 係。 咁啊有㗎，譬如邊個送啦？咩年份啦、 啊， 或者一兩句嘅心願咁樣咯， 哦，係 咁樣咯。 哇！所以今次咧就連個瓦頂都即係因為都發生過爆炸啦。 我入唔到去啦，咁啊初頭喺外邊及一及一睇出邊嗰人影啲相咧，咁啊嗰啲爐啊鐘啊都保留到， 係 咁啊最傷 因為嗰啲硬淨啊嘛， 面啊同埋嗰啲碑都好似一啲碑。唔能夠近埋去睇到啊！未知道個傷害有幾大嘅。咁、 啊、 但係啲木嗰啲就真係慘啲啦。 係木嗰啲又容易， 因為 我覺得 好多木片咧都係以前打照嗰啲會送噶嘛， 嗯、 即係元朗打照啊。 係 以前送嘅，咁、 嗯、 但係應該就冇咗啦。 係咁啊，即係復修嘅工程都係漫長啊嚇，咁啊最緊要 漫長啊，係啦，都考而家好考功夫添啊， 好似係啊，因為要用翻以前嘅技術啊。 是啊，盡量希望我哋收舊如舊咯。 啱啊，即係你唔係話嗰度係紅色嘅，你真係攞罐油油紅色喎，咁 唔 係咁 嘅， 唔會咁樣 嘅嚇。啲科技水平都得嘅， 係啊，係又要。 睇下有冇，即 係 睇下要 總 要落心咯， 啱，咁啊攞電腦開翻個 cut 通出嚟，用翻啲唔同顏料啊，真係用翻以前嘅技術去到做呢個先至真真正正復修艱難嘅地方啊嚇。係好啦，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咁啊等你攞翻啲時間出嚟，約翻阿苗竹啦嚇。 好啊， 好唔該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1.8%，升幅放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年初预算案估计今年经济增长大约2.5%-3.5%，增长幅度仍然可以在区间之中，不需要调整。对于最新负资产数字突破40,000宗， 陳茂波總結沙特利亞德行程時表示，美國減息週期啱啱開始，估計之後會繼續，對市場影響需要時間消化。市民收入總的來說有增加，相信利率調整對經濟有幫助，亦是樓市利好因素。陳茂波說，對於未來樓市平穩發展保持樂觀，會緊密留意市場情況。他對經濟保持審慎樂觀，會繼續在招商引資、吸引人才、對外說好香港股市、吸引更多旅客來港等方面努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早前曾經認為伊斯蘭金融市場需求不大，但未來一段時間會重新啟動。陳茂波總結沙特利亞德行程時解釋，沙特有很多基建項目，當地除了是主要資金來源地，亦希望吸引不同資金支持基建和產業發展，因此有籌融資需要。本港代表團在交流時曾經提到伊斯蘭金融以及利用香港債市發行綠色可持續續債，以融資支持有關項目，當地表示認同。陳茂波說，中東公司來港上市興趣很大，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來港上市除了吸引國際資金，如果符合條件，同時可以透過互聯互通的南向通吸引內地資金，兩地交易所討論得更好深入，估計公司在兩地上市支持沙特交易所發展。北韓中央通訊社報導，北韓昨日試射的彈道導彈是最新型的火星炮19型洲際彈道導彈。報導指，導彈飛行最高高度是 7687.5 公里，飛行距離達到 1001.2 公里，飛行時間接近86分鐘，最後準確落入北韓東海公海上預定的目標水域。試射沒有對周邊國家的安全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報道又指，領導人金正恩在發射現場表示極大滿意，指今次試射取得成功，向全世界顯示北韓在同種核彈運載裝備研製領域佔據絕不可逆轉的霸權地位。他又指，近期對手危險的核同盟強化活動進一步突出北韓強化核武力的重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昼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早上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睇翻隧道嘅情况，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欣怡花园，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就喺油荔村，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为车多排到近福亨村。再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封闭，现时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咁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角街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兩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雇主、雇員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雇主、雇員同有責。 二台話你知。 我想买嗰个袋咧，喺呢个网站买有6折，咁抵冇理由唔买啦，系嘛？ 唔系咯，呢个网站安唔安全噶？你唔可以因为一个平字就冇晒安全意识噶。 啊，你啱喎，我要冷静啲先得。 想知网购平台系唔系安全，首先可以检查一下个网址有冇可疑嘅地方。 系嘅，我哋仲应该利用唔同途径去核实同埋评估网购平台或者卖家嘅信誉，例如睇下其他客户嘅评论啦，同埋我哋可以选择信誉良好而且参与咗认可安全认证嘅网上商店进行网购。 对网购平台或者卖家嘅相关网址、电邮、电话、账户有疑虑嘅时候，不妨善用香港警务处推出嘅防骗伺服器去评估诈骗风险啦。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怡阿摄， 二台话你知， 嚟自日本嘅动作导演谷垣健治，佢眼中嘅香港电影， 好多交流，好似我咁啦，一个外国人过嚟香港有发展，嗰啲可以接受啦，不定变种，不过始终都系 keep 住香港电影嘅本土嘅味道啦。 黎轩朗、曾嘉敏主持，港产电影咖。逢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献影，文教组荣誉发行。 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雇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可能我怀孕嘅时候啦，咁我都需要去产检啦，提早同上级去讲啦，我哋都会有啲产检假期啊，好放心咁样，唔使工作咁样去检查啦。 想了解更多商界如何推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可以上传承好家风网页 rthk.hk/family2025 重温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雇主。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 剧中饰演主角马家医生的近东，原来已经是第7次扮演医生角色，而凭住呢部剧集，佢更被授予中国坦桑尼亚旅游文化推广大使的荣誉称号添。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7: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小白啦。小白今日讲下咩体育资讯先啊？ 今日系咪讲下呢位朋友先啊？ 你好惊系嘛？唔使惊，奥苏利环系啦，奥苏利环做香港人又系压咗嗰一个运啊。咁啊，奥苏利环就话想生活好一啲，咁啊嚟香港嗰度啦，咁啊申请呢个优才咧，就赚呢个文化税制都系好嘅。咁啊最快4年之后咧就居港，咁啊。 火箭都嚟咗香港啊！咁七届世界冠军咧，奥苏利云咧，经优才计划咧，成为香港居民啊！佢就大赞咧，香港有良好嘅税制啦，咁呢个系正嘅，同埋有好食嘅美食啦，咁呢个好多地方都有美食嘅。 喂，呢个真系可能系吸引到佢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咁当然啦， 又中意食香港嘢啊！ 系啊，有好多朋友当然会话系因为佢嘅税制啦，咁啊令到佢自己个可能财富咧都可以即系节省荷包唔少啊！ 佢自己讲嘅，佢话佢大赞香港嘅税制系佢自己讲嘅吓，咁啊。至于佢揾几多钱，我又唔知道啦。但系政府近年咧就积极抢人才啦。咁啊，入境处琴日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发布短片，因为好少啊嘛。通常我哋睇嗰啲政府媒体啊，或者政府平台咧，都系其他譬如水务处啊，或者天文台啊，咁啊发布啲社交平台啦。咁啊，入境处琴日喺社交网站嗰度发布短片啊，指咧再有国际巨星嚟香港发展啊。片入边就见到佢啊，佢系火箭奥苏利云。咁可能你话喂唔认识桌球，点解佢外号系火箭嘅咁咧，因为佢好快咧就打到147度啦，咁啊，所以好似火箭咁快完结咗成板波咁样，咁所以就有呢个绰号啦。 系啦，咁佢亦都系打破咗吉尼斯世界纪录噶，咁啊，所以先至有呢个绰号吓。咁啊，同埋佢系全球打出最多满分杆嘅桌球名将嚟嘅。哇，呢个真系犀利啊！佢七岁嘅时候咧。差啲走埋音添，佢喺七歲嘅時候都已經咧，就係喺呢個桌球台上面咧，開始咧，亦都即係打波噶啦。咁亦都開始咗佢呢個職業生涯咧，就喺呢一個嘅真真正正職業生涯就16歲。咁啊，13歲都已經開始咧贏波噶啦。咁啊，贏下贏下咧，就一路贏到而家。咁啊，而家都40几啦。咁但係你發覺佢嗰個嘅。即系风采真系犀利，好似佢曾经嚟过香港最出名的一张相就系佢喺香港跑山， 系啊， 系啊，俾人野生捕获咗嗰张相，其实到而家咧，啲人都仲摆紧上嚟啊吓， 系啊，咁啊几好啊吓，咁啊奥苏利云咧，受媒体访问嘅时候咧，都话正正学紧广东话啦吓，咁。睇下可能第时佢会可能会讲到话啊有冇机会一齐行山咁样啊帮我哋拍啲 API 政府宣传片咁啊可能同大家 wrap up 一下啦咁啊有咩优才计划咧嚟香港嘅名人咧包括咧钢琴家李云迪啦咁啊演员啦黄晓明啦咁啊仲有咧钢琴家郎朗啦仲有跳水女王啦傅明霞啦体操王子啦李小鹏啦跳水皇后啦郭晶晶啦仲有羽毛球世界冠军周密咧都系咧我哋经过呢个优。才计划咧嚟到香港嘅名人嚟嘅， 佢商界方面咧，其实李宁都系， 系啊， 系李宁啦，跟住仲有譬如演艺界啊，张智怡啊，汤唯啊咁啊等等，咁啊见到今日咧一打开其中一份报章嘅时候，仲见到其中有一幅图片咧，啊都几犀利。以香港居民身份入境香港，咁啊俾人影到个背脊，见唔见到奥苏利云嘅背脊？ 系啊，都系型啲嘅，都系型啲， 真系唔同晒啊吓！ 咁依家篮球嘅世界，马贝利啦，咁啊马贝利就好经常穿针引线啦，帮忙一啲香港本地嘅青训嘅篮球工作，以至咧叫啲佢 NBA 嘅前队友啊嚟香港。讲真，即系嗱譬如我哋12月嘅时候明叔嘅足球赛啦，咁调翻转头就系、是、其实明叔嘅篮球赛，其实好多香港嘅市民或者 NBA 嘅球迷都好乐见。我记得早6、7年嘅时候咧，奥尼尔嚟过香港嘛，被叫做咧巨无霸嘅奥尼尔咧 Shackle 其实咧今次因为佢嚟到香港咧唔使打波噶啦，佢喐下或者好似一只吉祥物咁样咧，同你哋影下相啦。我估咧广大嘅 NBA 球迷咧，绝对系一件好开心嘅赏心乐事嚟嘅。 超巨型嘅吉祥物啊！喂，不过如果你话奥苏利云嚟香港，其中一个最开心应该系吴安仪。 哦，因为可以大家切磋球技。 佢话未知道对方咧到底嚟香港个计划系点样啦，咁但系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喺体院训练嘅时候见到佢咧，咁、大家又可以即系真系切磋切进嗱，嗰个切磋真系即系大家去学习嗰个切磋啦，非常之好。我觉得即系更加可以帮忙推动香港嗰个桌球呢一个运动喺香港即系落户更加多啦。 即系之前啊，神奇小子啊，傅家俊啦、都有讲过话啊，其实桌球运动系咪可以多推广咧？有阵时除咗吴安仪之外，其实政府俾嘅分定关注呢个运动项目又够唔够多咧？其实以奖金嚟计咧，我知道桌球运动都。几多嘅，可以列入咧全世界运动项目嘅 top 10嘅。咁旧时其实香港都好多桌球馆啦。咁但系我哋旧时成长嘅年代，桌球就大家都用一种有色嘅眼镜去睇，都系啲筷仔去打嘅， 怪啊咁样， 飞仔去打嘅。咁但系依家已经成个运动项目好唔同啊， 光鲜晒，成个感觉就系， 所以好好啊。 新市而家个感觉 系啊，即系譬如有傅家俊啊，或者有吴安仪啊呢啲带领住成个运动项目嘅进程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啦，住个角度一定要同大家咧讲讲咧呢个英联杯啦，咁啊曼联咧就炒咗坦克格之后咧就即刻反弹啦吓，喺 早前嘅賽事咧，咁啊5-2大炒李斯特城。我記得咧禮拜一嘅時候咧就同小白講下，喂呢、這個英聯杯嘅賽事有冇機會重振雄風咧？咁啊雲奴啊嚇，咁啊雲尼斯特萊啦，咁啊一入場咧全場都有掌聲俾佢咁樣，咁啊令到卡斯米魯識踢波啦，加拿祖啊祖又一識得入波啦咁樣，咁但係咧。云老赛后就表明咧愿意继续留队协助新帅，咁我自己觉得点解一定要请一个嚟自葡萄牙嘅联赛葡超嘅教头，而唔用云老咧？其实云老本地曼联系统其实都几好啊，点解又要用即系出边嘅帅，即系叫做名帅咧，甚或乎我自己觉得都唔系名帅啊。跟住云尼斯阿罗几好，我觉得 系咯， 即系唔俾多一两场机会去带咧，咁样 即系好似做翻当时消息查核嘅一个倒模咁样啦，又或者譬如杰斯啊咁样，咁会唔会就系因为曼联嘅管理层都试过揾啲名帅翻嚟，咁啊，但系点知发现最后都系要换嘅，咁不如换咗个翻嚟先啦，咁啊等阿云佬就再吸收多啲先， 系啦。知系咪咁啦？嗱，但系费格逊咧早前咧就因为嗰啲系啊宣传大使嘅问题咧就受到争议，不过今次咧都重返奥脱福啊，撑呢个爱徒，即系云尼斯特罗啦， 咁啊梗系啦。 其实成件事。每一样嘢都啱晒数，不过当然啦，老板觉得唔啱数嘛。咁而家即系曼联就有财团 support 啦。咁财团个老板觉得，喂好似冇国际视野。如果用翻云尼斯一罗，会唔会用翻一个盛传嘅葡超教头会好啲咧？咁啊， 比较国际性啦，可能佢想 系咯，可能系咁啦。嗱，呢个就不得而知啦。不过英超嘅赛程就仲有好多嘅，咁啊，即系大家就密切关注住啦。我觉得都系好多唔同嘅球赛。可以同大家睇下嘅。 係啊，喂，另外其實都幾值得睇一睇嘅咧，就係曼城啊。曼城咧就啱啱就輸咗俾熱刺啦，咁啊今季咧就第一次輸，咁啊但係亦最大嘅問題都唔係輸，最大嘅問題就係而家如果冇睇錯嘅話咧，其實佢哋有13名嘅傷兵，咁呢個傷兵嘅問題就開始咧喺曼城嗰度就慢慢浮現，咁啊暫時你睇翻聯賽榜咧，佢哋都仲係第一位嘅，咁你即係聯賽杯可能有少少挫敗，咁但係會唔會喺其他方面又做得好啲咧？咁嗱，暫時聯賽咧，你見到曼城都真係第一嘅，咁啊但係佢23分， 你有陣時覺得其實曼城佢咁多戰士。其实联赛杯嗰啲咧，佢可能有机会都特登输，即系或者即系不太即系，我输咗俾热刺都冇计啦咁样咯，即系唔会话好似其他赛程咁样啊，每一场都叫做抢分抢得咁紧要，跟住叫做输就输咁样咯，可能都系咁样。因为你头先都讲咗一个好核心嘅原因，就系佢哋嘅板凳深度。你谂下，你有13个球员系打柴嘅话，呢、這个伤兵潮绝对会影响佢有冇。机会角逐英超冠军， 仲要系呢一场波对热刺嘅时候又多咗伤兵啊！咁呢个先系最大嘅问题。咁如果真系影响到一啲国际赛，甚至乎影响咗自己本身喺联赛嗰个位置嘅话咧，咁就比较上头疼啦。 即系可以讲下，即系曼城啲伤兵咧，全部都系啲名将嚟嘅，即系唔系啲叫做 so call 叫二打六嘅球员啦。譬如包括咧洛迪卡斯简迪啦，咁啊强迪布尼啦，基亚利树啦，基霍加啦。同埋即系美道古啦，即系全部都系 好多好波嗰啲都， 即系佢好核心嘅球员咯，喺个曼城系统入边，咁所以即系做阿仙奴嘅球迷咧，就唔够胆话，即系见到人哋受伤就开心，但系绝对系抢分嘅好机会。 系啊系啊，冇错，呢个真系机会嚟噶。咁利物浦同阿仙奴咧，就啱啱嗰场其实都系和波嘅位啦，都系和波嘅。咁暂时积分榜啊吓，咁第二都系利物浦，第三都阿仙奴啦。睇下有冇机会，藉住呢个机会咧，就真系曼城咧就有一啲。叫手勢出咗嚟啦，咁啊會唔會佢哋可以搶攻咧？咁啊攞翻啲分數啦嚇。 好，主要角度同大家跟進 NBA 啊 ，NBA 嘅球隊咧，騎士咧咁就開季咧，哇，即係好犀利喎！開季5连胜喎，咁樣都幾誇張啊嚇。不過咧就要講湖人咧，因為134贏咗110大炒湖人咧，咁其中大帝立邦詹士嘅仔啦 ，Bonnie 啦，就首度 NBA 得分啦吓。咁你话喂唔系、哦，明明喺 preseason 嘅时候都有得分。咁 preseason 系 preseason，regular season 系 regular season 啊吓。咁所以即系第一次系 NBA 得分咧，成场啊，即系客队嘅叫做球迷咧都大叫 Bonnie 咁样啦。我自己又觉得有啲嘲讽嘅成分嘅吓，但系我唔知系咪即系因为见球队即系主场嘅球队已经领先嘅134-110赢成20几分，我睇下你个仔点打。打波先，咁啊叫阿 JJ Redick 啊，即系阿 JJ 雷力克咧，咁啊放啊 小詹士出嚟上场啊，咁小詹士就当然一出到嚟啊，所有人都将个波拱晒俾佢啊，咁成功得分啊，咁啊，波尼开斋，大湖人咧仍然咧俾骑士队大炒，咁啊礼拜六日都好多唔同 NBA 嘅叫做球赛啦，咁大家睇下，譬如 LeBron James 啦，同埋儿子嘅连线啦，可唔可以发挥到功效咧？定还是继续系趣味剧场啦？咩叫趣味剧场？就系、是、出嚟得啖笑啦，咁啊对球队嘅贡献其实系等于零啦。如果咧喺叫做圣诞节之前咧，有机会都打唔出成绩咧，有传过一样嘢吓，咁 Bonnie 有机会咧下放落去发展联盟嗰度咧练习下先上嚟正赛嗰度打，老老实实 蹲翻落去啊，咁啊喺少林寺嗰度啊再练下波先啦。喂，另外都好值得睇嘅咧就何诗蓓，寻日万圣节啦，咁啊原来都系何诗蓓生日嚟嘅， Happy Birthday 啊！咁佢咧亦都即系藉住自己生日呢一日咧，咁啊出战世界杯短池游泳赛50米嘅自由泳，咁啊以24秒咧就攞咗呢一个嘅铜牌啊嘛，同自己庆祝生日嘅。咁佢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佢曾经咧就4夺奥运奖牌啊吓，咁啊成绩非常之好噶。咁啊亦都佢谂紧啊吓，参加过12月嘅布达佩斯嘅短池世界游泳锦标赛之后咧，啊原来佢会休息嘅，佢会休息一季啊。唔係話幾日啊，休息一季咁啊，3至4個月嘅時間咧，好啦，呢3至4個月嘅沉澱咧就好緊要，因為佢可以諗下到底會唔會競逐2028年洛杉磯奧運，咁呢個就真係對一個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咁我哋又俾啲時間啊，何詩蓓自己諗一諗啦嚇。 我要片猶太之草，弄火焰，嚴寒時期讓你可以取暖。与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急需痛汗丝，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一千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试试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稍安心。3至7个我愿意相嫁，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它，美雅答应下家成全我便有担当的广志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化古乐变装手挂，要信我话有天到出轨波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一千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试试处理每个难题核心，人物设定帅气但见谅我现实里手会震，尽心尽力我至少想挤出72女人，来负责开车逐蚊七台跟半凳，无论做沙包冷枕都痛快上阵，熟读秘笈最神连结手印，让我变小棍踩单车一直慢慢行，套上那首经典歌我从头再哼，微风破面在你荡到旧宇宙，没有需要再逼迫出更多分身。 晨光第一线，全仔。 如果大 家有留意 social media 咧，都最近咧有一啲讨论区咧，成日都讨论啊，但系有一间快餐店啦，咁啊改用咗一款嘅牛油啊，即系本身就话咧佢系好似悭皮咗，本身咧就系新西兰出品嘅， 系 而家咧就变咗做哇人造牛油点啊咁样，咁当然啊快餐店就澄清啦，话自己新选用嘅咧其实系牛油酱，咁样咧系原产地其实系荷兰嘅，咁啊非常之好咁样讲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就开始好多人就谂啦，其实所谓嘅牛油、植物牛油，即系所谓嘅人造牛油，同埋牛油酱嘅分别系啲乜咧？ 系，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其实好老实讲，当然啦，即系自己食一啲早餐嘅时候，通常先有牛油呢样嘢啦，叫 butter 啦。咁其实我哋食早餐都系即系叫做滚水六脚咁样即刻食。咁其实嗰撇嘢，你落咗啲乜嘢，你都其实唔系好知道嘅，老老实实。咁所以呢个报道出嚟，我都觉得好有趣味。 系啊，通常咧嗰一扎叫做我哋叫做即系叫牛油酱咁样，好似咧好容易咧我哋一滗出嚟就好容易 spread 开佢啦，即系搽开佢啦。而我哋一般咧旧嗰啲咧，哇，雪到硬晒嗰啲，咪好难整开佢嘅。其实嗰一嚿咧，先系叫做牛油嘅，系、 哦、 啦。咁有啲就叫植物牛油啦，即或者叫人造牛油啦。咁嗰啲咧，真系多数嘅成分咧，都系植物牛油去提炼出嚟嘅，系啦。咁牛油咧，讲紧主要成分就真系饱和脂肪啦。咁但系我哋头先所讲话，哇，即刻一抹。即刻抹走曬，非常之易推。我哋平時早餐見到一盒仔嗰啲咧，其實通常都係叫做牛油醬啦，即係 spreadable 嘅咁樣講。咁其實咧，佢都係牛植物牛油去製造嘅。咁總脂肪量咧，講緊係比一般嘅牛油咧係少咗80% 嘅。 哦，哇，爭好遠喎、 啊！爭好遠， 80% 真係一個咁大嘅數目嚟、 啊。究竟係慳成本啦、啊、偷工減料啊，定還是有得食好食咧？我就唔識啦，即係。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成日都话咧，早餐咧系我最需要嘅嘢，但早餐咧往往系我自己最滚水六脚嘅嘢嚟。点解咧？因为即系大家做晨早大膳都好急好急咁样，你可能当跑一个10K 咁样，你去到6K 你要补充，即系可能 around 9:00你要补充少少嘅时候，咁咪哇有咩就即刻怼入个口嗰度咯。 系咁，所以呢啲通常早餐会易啲见到，因为快啊嘛。系啦，即刻可以抹开。咁但系其实牛油酱咧，相对嚟讲咧，真系会少啲饱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系比较好嘅选择嚟嘅。因为讲紧咧，嗱，饱和脂肪咧，其实会喺身体入边增加一啲所谓嘅坏胆固醇啊，系啦，甚至有可能系会减少咗一啲好嘅胆固醇水平。如果你真系好中意食牛油，咁你当然就系拣翻牛油酱会好啲嘅。因为其实牛油酱咧，讲紧咧唔系叫做假牛油。系啦，其实咧，因为点解为之牛油咧？讲紧个脂肪含量一定要够80%以上咧，我哋先可以话佢叫做 butter， 叫佢做牛油嘅。咁、因为佢嘅脂肪含量未够80%咧，于是佢就叫牛油酱啦。咁、而 咁可能佢又会同你讲，我特登想你哋咧，唔好咁多脂肪啊，所以我先用呢种产品噶。 你都系咁讲。 不过如果你话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甚至乎我系一个普通人，我净系想有牛油嗰个感觉嘅。个味道嘅，其实我唔系好理佢入边到底嗰个 definition， 即系佢嗰个 成分多与少， 系啦，佢多与少。我总之我食到个口感，我食到个味道，我觉得开心咪啱我，咁咪得咯。如果佢仲要健康嘅，咁咪可能会仲好啲添。 因为其实呢啲牛油酱咧，通常有时你会见过咩烟肉味啊，之后有时有啲咩蒜蓉味啊， 系啊， 其實 有啲好食噶，有种三文鱼味噶。牛油酱 啊嘛， 你咧总之搽落任何面包嗰度咧，个面包都会觉得好食噶。 系啊，甚至有啲可以加埋辣味嘅。你话哇，我面包好寡啊，我加啲辣味落去都得。 惨 到 你讲完之后咧，即刻朝头早想食面包，你继续讲埋先。 系啦，其实咧，原来牛油就难啲加嘅，牛油酱咧其实都会多啲出现。咁而且咧，牛油酱其实真系可以安全食用嘅。咁所以其实就冇讲话真定假呢啲，我哋好少会咁样讲嘅，大家就唔需要惊讶。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要买呢一啲嘅牛油酱又好，买牛油都好咧，其实要注意一下嗰个产品标签啊，因为原来油咧系好容易氧化嘅， 系啊， 咁所以咧佢哋系会落好多嘅抗氧化剂嚟加长嗰个嘅储存嘅期限，咁可能大家咧如果系惊即系唔想有咁多添加剂、防腐剂呢啲咧，最好就睇一睇呢一啲嘅食物标签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留意住啦，就系一啲酥皮类嘅产品。 咁好食咧，當然就係冇咁健康噶啦。係係啊，真係比較多反式脂肪嘅，同埋咧亦都係唔係幾好，會令到我哋嘅膽固醇咧係會提高咗嘅。咁同埋咧都建議嘅，原來用牛油即係醬咧去搽麵包係比較容易控制翻個食物油植物油嘅份量嘅。跟、 嗯、 就寧願你搽麵包好過咧，你買個酥皮嘅麵包食嘅。 哦， 因為你其實你唔知佢落咗幾多牛油，但係你自己搽牛油咧就可以控制到個量啦，係啦。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星期五嘅早上啊，先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56%啊。今日继续咧聚焦股市嘅行情啊，有咧金利丰金融集团嘅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嘅 ，Dicky 早晨啊， 喂，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各位神哥嘅听众， 星期五愉快，咁啊睇睇啊，咁啊十月啊麻麻地啊吓，咁讲紧咧，即系无论系港股同埋美股，先讲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啲。科技大科技咧公布完业绩之后咧，都明显有回吐嘅迹象咁啊！美股三大指数都麻麻地咧，争少少啊吓，咁都好似琴日 Dicky 咁嘅分析啊，就好大机会咧，就系其实大家都预咗个业绩系好噶啦，除非好得好紧要咧，如果唔系咧，个 profit taking 啊都有机会出现，同埋下个礼拜又要留意翻美国总统大选咧，都有啲不稳定嘅因素喺当中。究竟原因系咪咁样咧？详细嘅美股方面嘅分析交俾咧 Dicky 帮我哋讲讲佢啦，好嘛？唔该。 好，咁啊，首先讲啊，寻晚咧都美股都终于有啲明显嘅回落啦，三大指数都跌啦，S&P 500指数同 Nasdaq 咧，亦都系九月初以嚟最大单嘅跌幅，话就话最大单嘅跌幅啫，其实个跌幅都好温和嘅啫，咁样。不过头先都讲啦，阿欧你都话啊，即系业绩吓虽好，但系咧真系要超预期咧，先可以升得到，咁啊唔系只只做到啦。包括咧就係呢一個星期都係接二連三好多重磅經濟數據，同埋咧就業績啦。咁啊，當然有啲重磅經濟數據都睇咗噶啦。逢禮拜四呢個都有，唔算最重磅，但係都唔可以忽視，就係新申領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樣首次咧同埋持續兩個數咧都係跌咗，亦都係比預期係少嘅。咁啊，此其一啦。第二咧就係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即係 PCE 啦。咁啊，呢個又係聯儲局最睇重嘅。嗱，當然唔會影響咧11月嗰個嘅即係減息嘅決定嘅。但係咧呢啲數據咧就非常之影響咧，去到出年咧究竟聯儲局個減息嘅步伐係點樣咧，就甚為關鍵啦。不過都係符合預期嘅。整體嚟講啦嚇，九月份按年同埋按月嗰個即係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嘅升幅咧都係非常温和嘅，按月 0.2 咁啊，按年咧係 2.1。如果你話以即係按年嚟講啦，升幅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係3.5年啊。以嚟咧個最低嘅水平㗎啦，咁扣除食物同埋能源咧 ，PCE 咧增長 2.7 咧，咁其實咧都係尚算係理同溫和嘅。咁但問題就係咁啦，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就會估 聯儲局都會繼續加息嘅，不過問題係個幅度同速度係點咧？出年就未知數咯。咁啊，業績繼續陸續有來啊嚇。咁啊，喺收市後嘅延長交易時段，有部分嘅公司亦都出咗成績表，比較大隻啲嗰啲先睇啦，其他嗰啲細隻嗰啲就放過佢啦。Amazon 咁當然係大隻啦，點解啊？都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佢一樣咁犀利啊，同蘋果啊，好多啲即係唔係好多，其實得個幾隻嘅啫，就係、是、又係道指，又係納指，又係標準普爾500成分股。咁佢咧就截到九月底第三季咧，咁業績係勁啊，就係一個字勁。咁因為咧比預期都勁好多啊。咁純利有成5.5%增長咧，收入11% 增長。整體雲嘅業務表現咧非常之咁勁。咁啊，但係就即係如果你話即各項業務就唔係全部都比預期好嘅。咁但係咧，起碼一件事就係咧個整體嘅業績都係大家係滿意之餘咧，係個股價咧喺業績之後咧係升得到啦。尋日因為都係美股都係回啦，咁Amazon 嘅股價都受到壓力啦。但係佢喺收市後延長交易時段咧，個股價就彈翻成6% 咁滯。咁啊，反映得到業績嘅呢一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大家收曬貨噶啦已經。咁另外 Apple 啦 ，Apple 亦都係公布咗業績啦。咁你話好唔好咧？咁純利跌35%，咁不過咧呢個咧都同預期都接近嘅，亦都因為之前咧又要俾嗰啲即係税項啊嗰啲咁樣啦，去歐洲。咁啊，拉雲嚟講咧，其實都係唔錯嘅，不過個股價咧就冇乜驚喜啦，可能大家又覺得即係好消息都要獲利回吐啦，咁況且都係正常利好啫咁。咁佢股價延長交易時段就偏遠啲，都唔係跌好多，即係1.幾%嗰只啫。咁但係如果點講都好啦，即係 Amazon 嘅延長交易時段嘅股價表現咧，應該都會可以有望咧，就喺今個晚上咧又拉翻個美股又好翻啲，即係琴日跌完，今日又彈翻少少咯。咁係咁樣啦。咁同埋都仲喺個高位度，即係繼續整固波動，咁但係就要睇下個星期幾個焦點啦。咁啊，因為呢個星期就等下個星期嘅啫，就最關鍵嘅一樣嘢就係一定係美國總統選舉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話喂避而不談啦，唔好估下邊個勝選啦。咁但係咧，我都想講少少嘅，好簡單講咧，就係阿歐咧，尋日都講咗就啊，即係對上一次咧，即係當即係唔係再對上一次啊嚇，即係當阿希拉里咧，即係感覺上就係話勝券在握嘅時間咧，最後咧就輸咗俾阿特朗普咁。但今次有少少唔同，今次咧就係阿何錦麗咧，即係最初出嚟嘅時間咧就即係覺得佢即係嗰個勝算係比較高啲。後來咧就俾人哋即係俾阿特朗普就後來居上嗰只。但係我會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反而係有利於民主黨嘅選情同埋何錦麗嘅。即係如果大家坐定粒綠嗰只咧，就仲衰。反而而家咁樣好似咧咬住，同埋好似都係有啲位就俾人過咗少少頭咧，咁可能對於佢嘅選情係有利咯。即係從分析嘅角度去講嘅話， 好啊，咁大家又可以了解一下啦。即係關於美國總統大選方面嘅一個資訊咧，下個禮拜即係我哋都要繼續進入大直路去 update 住啦。咁嗱，今日咧打開報章專欄咧，咁去睇下啲名家真知灼見啦。咁睇到 Dicky 個欄咧，容許我用聲演繹一下，因為我知道咧，你咧都有教導一啲投資課程。啦，咁样都系正确，容让投资者去学习一下啦。咁样好啦，咁个问题系咁嘅，Dicky Sir，金价咧是否可以继续睇好咧？现价咧可否吸纳咧？我选要很多黄金相关类嘅交易所买 ETF， 咁哪一只比较好咧？咁学完 O 咧就再加多个问题啊。咁仲有啲金矿股啊，同埋啲金价股啊吓，咁A、B、C 三样，如果真系睇好。金价短线或者中长线，咁有啲咩分析或者有啲乜嘢嘅想法咧，可以同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都去分享一下，因为今年大家都估唔到啦，咁金价真系上到历史嘅高位啊吓，咁就算此一刻咧唔系最高咧，都喺个高位嗰度徘徊回回。OK，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咧，今日啊讲金唔讲心啦，好吗？ 一於咁話啦，咁頭先呢阿歐都講咗一個我諗而家投資市場都關心嘅議題，就係金價。我都真係俾好多朋友仔問關於呢個問題。當然啦，其實如果你話事不離實，即係過去一年之前呢，我都記得我有同大家分享過同神哥嘅聽眾啊，我喺某一個電視台主持一個節目，咁嗰個節目呢就訪問咗你金銀業務場嘅即係話理事長張德熙博士，當時佢就睇好金價。我仲記得嗰時呢，大家睇好金價呢，其實嗰個睇好嘅目標都低過而家都幾多嘅，咁但係咧，我都記得喺一年之前咧，我都即係唔同嘅文章嘅平台啦，即係報章啦，或者我記得神哥都有講過就啊，我咧今年啊講緊2024年，即係講緊都成年前啦，我都會睇到繼續睇到金價嘅。嗱，當然啦，當時都冇諗過升咁多啊，老實啦嚇。咁但係咧睇好當時嘅原因咧就三個，即係好簡單。第一就係央行嘅需求，央行嘅需求指咧就係佢哋可能想去美元化啦，喺呢一個即係外匯儲備裏面增持多少種黃金嘅比重啦。第二就係投資嘅需求啦，即係如果大家見到金價升，咁啲投資者就會買啦。咁當然佢哋好可能都係買一啲追蹤住金價嘅產品，例如交易所買賣基金。咁如果投資者買咗咧，咁交易所買賣基金就會被動地買翻金㗎啦。咁呢個咪就係嗰個即係滾雪球效應咯。好啦，咁最三咧就係話實體嘅黃金嘅消費啦。點講都係龍年啦，今年咁。好啦，咁啊好啦，即係而家一年咧都已經就嚟過去。咁一年前講嘅嘢啱唔啱咧？如果你話睇翻即係黃金協會最新嘅報告咧，客觀嘅事實咧就係話即係關於黃金嘅需求嘅趨勢咧，其實第三季咧黃金嘅總需求咧其實仍然按年升咗5%嘅。當然地緣政治風險啊，央行增持啊，再加埋黃金期貨上升啊，都係有理由嘅。咁再加埋好肯定一樣嘢咧，就係資金繼續流入 ETF 咧，亦都係被動地增持咗黃金。咁講緊咧個即係過去嘅第三季咧，亦都係有一個淨流入係95噸，即係嗱，當然呢個係重量啦。咁但係咧講緊就係資金嘅流入去推動嘅。咁但係咧就黃金消費咧就慢啲啦，即係譬如中東啊、內地都慢咗，原因亦都理解嘅，因為你金價貴咗好多嘛，係咪？即係可能結翻嫁娶喎，打隻大金珠先，咁而家點解縮咗水咁樣嘅？又或者點解好似即係薄黐黐揾隻手指篤都會篤到凹咗咁樣嘅？即係講笑咁講啦。咁但係呢個消費就肯定會慢咗啲嘅。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喂地緣政治風險喎，咁你嚟緊聯儲局都係要減息。咁所以金價就上咗去啦。當然啦，嚟到呢啲水平咧，我又唔會話即係用見頂啊、高處不勝寒嚟形容，但係我都會覺得即係而家呢個水平咧，都反映好多利好因素。即係你話見高追高咧，又未必係一個好嘅策略。咁啊，都係嗰句啦，回翻啲啊廿天線啊嗰啲再睺下咧，就可能會穩妥啲。咁同埋亦都香港有一隻都資產值都好應該話市值都龐大嘅交易所買賣基金，但唔幫佢賣廣告啦。咁而家嚟緊又話會有即係人民幣同埋即係美元嘅計價，咁我諗都係反映得到其實市場即係都係意識得到咧，就係減息周期地緣政治風險緊張，再加埋各個央行嘅部署投資嘅需求下，咁幾樣嘢都會提升金價。咁但係咧呢樣嘢就再提醒大家啦，你話如果我買 ETF 係咪隻隻都得啊？買金礦股又係隻隻都點啊？咁嗱要留意兩樣嘢，第一買金礦股咧就唔代表嗰個金礦咧佢嘅盈利係一定同個金價上升係成正比嘅，咁所以金礦股嘅股價咧唔係一定同個金價係同步走嘅。咁第二，如果你係買交易所買賣基金，即係追蹤住，如果係一籃子，譬如話係一啲金礦股嘅一啲嘅資產咧。咁啊更加啦，嗰、那個嘅即係話價格咧就難料啦，因為都好視乎佢追指嘅金礦股嘅表現。咁如果你話喂追蹤住黃金嘅咧，咁就簡單啦，佢嘅股價就完全跟隨住黃金。但係留意，譬如話如果喺北美洲市場，亦都可能有供幹嘅，亦都可能有反向嘅產品。咁所以咧，即係唔可以話就咁話，我買黃金 ETF 就一定會買啱，你都要睇清楚咧，究竟自己係買緊啲乜嘢先至得咯。 咁啊，刚才嗰段访问咧，就绝对有含金量啊吓。咁啊，大家如果对于金价想了解一下，或者有啲投资者喂又惊高追，但又惊冇货咁样，即系通常投资者都系呢两个心态。 最惊系咁样， 又惊冇货啊，又惊高追，乜都惊啊，跌又惊，升又惊，好得意啊，好有趣啊，投资者嘅心态。咁啊，唔紧要，咁啊，大家研究一下咯。咁好啦，最后咧同 Dicky 讲埋啦。咁港股都要聚焦一下。咁啊 ，wrap up 翻。成个十月啦，咁啊，报章几份都形容话系股灾月啦，咁其实原先十月咧。 个头开得几好噶，咁但系咧，即系成个月计啦，跌816点啦。咁但系琴日十月啦，今日十一月啦嘛，已经11月1号，十一月开个港股 ，Dicky 你嘅分析又系点咧？交俾你讲埋啦，好嘛？唔该。 好，十月咧，我谂都同我嘅预测都好吻合啦。记得即系上个星期到现在，我都话喂，即系好难再作突破噶啦，廿天移动线又会压住，但系跌咧又跌唔落，因为9950点又会守得住，咁都完全吻合啦。咁我谂踏入十一月咧，嗰、那个形势咧，可能咧就会系喺而家呢个水平咧，会系有些微嘅一个上升嘅一个空间嘅。咁呢个建基于啲乜嘢咧？就系、是。整個十一月起碼會有幾件事會發生完啦，就係、是、話美國總統選舉會選完啦，咁跟住咧人大委員會會開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公佈啦。咁當然你話哇係咪即係長期規劃啊10万亿刺激經濟方案好多嘢咧，就而家就即係好大憧憬嘅。咁到時就睇下究竟喺裏面會有啲咩嘢內容發布出嚟。咁但係最少咧，我都會覺得從政策嘅角度考量咧，內地嘅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咧都係正面。咁啊。總統選舉選完之後呢，咁其實都係嚟嘅，咁所以呢，即係呢兩個大嘅方向，再加埋聯儲局亦都會減息嗰25個點子都走唔甩嘅。減完我覺得阿鮑威亦都未話會住曬後風，因為其實全球嘅央行都進入咗減息周期，咁美國係第一次係快啫，但係人哋累積嘅減幅已經比佢大好多，咁所以我覺得佢都係會係即係又未至於模棱兩可，咁但係佢就唔會話係即係講話哇可以急於減息啊，咁佢仍然都係會講嗰啲對白，就係話通脹既然唔係一個威脅嘅時間，就可以審時度勢睇住個經濟情況嚟做啦，一定係咁講啦。我係聯儲局主席都係咁講啦，你阿 O 係可能都係咁講，咁所以係咪先？所以咧就佢一定係唔會話唔減，佢唔會講呢個對白嘅。咁所以從呢幾個角度去講咧，咁亦都對於即係成個十一月嘅市況嚟講咧，就係即係穩中咧，就係、是、希望可以求進啦。即係尤其是我哋嘅港股，咁畢竟咧由23200回落嚟咧，個幅度都唔可以話少。即是说如果是高追的朋友，现在已经很多是在挨隔，还有即如果即没有听我们神光的时段的警告，譬如说喂内房啊即那些即券商那些喂即小心喎、啊、升好咯、啊、即随时即回返下来。咁其实有部分再加埋再配股的因素呢，咁高位回落嚟的幅度都相当惊人的啦。咁但是亦都有很多股份撑住的嘛，看看这内容会內容股業績幾好啦，跟住啲金融股，包括匯控啊、渣打啊，呢啲都好好啊。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啲股份咧，而家呢一秒鐘咧個股價都係比恆指係優勝嘅。咁淨係呢個緣故咧，都已經可以即係概括得到嘅。其實十一月咧又唔會話有即係太大嘅危機同風險嘅。再者，如果你話啲新經濟股翻好啲咧，咁亦都有望帶翻住個指數做翻好少少咯。咁所以都係嗰句，即係暫時如果你話即係恒指喺十月份都考驗咗兩次19950点，而呢個水平冇跌穿咧，咁有利於十一月嘅進一步即係向上嘅一個嘅反彈嘅。咁但係就可能都會比較緩慢，就唔係話好似國慶假期前假期嗰種即係大幅上升嘅狀態㗎啦。 好啊，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金融集團咧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咧有講埋美股方面。讲埋金价啦，头先 Dicky 有提购嘅股份，只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祝大家周末愉快。 系，大家咁话吓，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Dicky，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大家好，我系阿 O， 每朝嘅晨光财经第一线，透过呢个环节咧，可以掌握到环球嘅金融资讯啊，同专家朋友一一剖析大市嘅走向。希望你早着先机，人人都达到财富自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 O、 侯家明、Vicky、船仔， 快速同大家睇睇个天气啦。今日天晴干燥啊，下午系炎热噶吓，最高气温咧大概去翻31度啊，吹黄焕照清劲嘅北风啦。咁啊，展望咧明日都系天气干燥嘅，初时咧风势颇大，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7%，提提大家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中环九号码头朝早七点几发生撞船意外，警方初步话大约三十人受轻伤。警方指发生意外的船只属于翠华船坞，朝早七点几泊岸时撞到码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早前曾经认为伊斯兰金融市场需求不大，但未来一段时间会重新启动。陈茂波总结沙特利亚的行程时解释，沙特有很多基建项目，当地除了是主要资金来源地，亦希望吸引不同资金支持基建和产业发展，因此有筹融资需要。本港代表团在交流时曾经提到伊斯兰金融以及利用香港债市发行绿色可持续债以融资支持有关项目，当地表示认同。陈茂波说，中东公司来港上市兴趣很大，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来港上市除了吸引国际资金，如果符合条件，同时可以透过互联互通的南向通吸引内地资金，两地交易所讨论得很深入，鼓励公司在两地上市，支持沙特交易所发展。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宣布将关闭伊朗驻德国三个领事馆，抗议伊朗处决同时拥有德国国籍的伊朗男子沙尔马克德。被关闭的三个伊朗驻德国领事馆分别位于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克，伊朗驻德国大使馆不受影响。伊朗召见德国驻伊朗大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德国做法是毫无道德的不合理决定。伊朗传媒报道，沙尔马克德已经在星期一被执行死刑。沙尔马克德被指多年来策划多宗针对伊朗的恐怖行动，并发动2008年南部城市切拉子清真寺爆炸事件。日经平均指数报38,342点，跌7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6.05美元，卖出2,746.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52.11，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3，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早上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彩虹道交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隧去港岛车龙到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到擎天半岛。西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上行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龙尾去到港安医院梅旋处；而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港安医院梅旋处的车龙到惠豪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到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慢车，龙尾去到教职员宿舍。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车多，车龙到长沙环天主教坟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沥源村至银禧花园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咁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去九龙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花一段咧都慢车，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薰精油咧，近年好多人都吹捧，究竟系咪人人都用得呢？ 其实坊间有好多精油噶嘛，你都有听过。咁有啲人可能唔明，哇！你话有呢一个功效，咁我有呢啲问题需要嘅时候，直接滴落去，直接用，直接搽，咁咪得咯。咁但系其实有啲人会出现皮肤敏感。咁其实我哋使用精油咧，系有一个指引，系要有安全性，一定要稀释咗先至可以搽上身。 要了解多啲关于香薰精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8嘅早上啊，咁啊，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新闻啦，即系大家都会留意翻一啲嘅新嘅一啲警防嘅。咁不过咧，可能大家咧如果唔系做一啲非常之点讲咧，非常之。on train 嘅行業，即係不斷要收新資訊嘅行業咧，可能會 miss 咗啲咩咧？就係你行業嘅新消息啦。 哦，即係自己行頭嘅一啲嘅發布啊， 冇錯、啊， 或者啲走向啊、人事調動啊，例如阿強明明喺隔離公司嘅，點解阿強最近又去咗第二間嘅咧？咁你都要收下風先得嘅。係 啊，了解一下自己行業嘅新聞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不過我就即刻喺度諗啦，啊咁我哋，我哋嘅行業可以點樣睇下我哋行業嘅新聞咧？ 哦，我哋嘅行头呢就大家都知道了，即是香港的电台得边几间，大家心中有数啦。咁如果要真係留意嘅话呢，除咗係留意都係做广播嘅话呢，就可能留意埋而家度多咗好多网上面嘅嘢。网上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啦。咁但我哋都会即係我哋自己啊，即係我咁讲就係话网上面嘅发布呢，好多时呢嗰个真確性又未必有如我哋咁多嘅、即係咁真確嘅。呢、這个亦都係大家尺度有阵时不一样。你见我哋有阵时讲嘢可能到个 angle 出发同人哋嘅报道出发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就大家互相都要知啦。咁如果你话行头嘅，唔好话净系讲我哋啦，其他行头都系一样。 系啊， 咁甚至乎你系做饮食界嘅，喂，最近兴啲乜嘢嘅食物、 哦， 你都要知噶。 喺饮食界反而咧有啲F&B 嘅风潮，譬如年头嘅时候，我记得咧有个手打柠檬茶咧， 哦系啊， 全个 而家都好似炸咗啦。 系啦，依家咪个风潮咪开始退却咁样。 但系喺条街嗰度，基本上譬如你旺角嘅话，你落到去你都系闻到嗰阵味噶啦。而家 冇年头嘅时候咁 hit 啦。 咁咧，我記得咧年中嘅時候 唔使點排隊咯。 年中嘅時候咧又 hit 一個咧有個茶壺咧， 誒然後上面噴煙， 係喺度噴煙噶嘛。啊，依家又冇咁 hit 咯，好似係嘛？嗯。 好似真係冇咁 hit 咯，又。 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咧喺 F&B 嘅世界咧，即係飲食嘅界別咧，可能喺個風潮嘅行頭。雖然我哋唔係做業界人士咧，但我哋咧作為市民咧，就仲觀察得仔細一啲同埋入微一啲。 我諗可以諗下，因為有啲真係話因為而家興手打檸檬茶，我就開一間手打檸檬茶店咁樣啦。咁、其實有啲難度嘅，即係如果突然間個風潮過咧。你間鋪就 當個風潮嚟嘅時候，你先至開啊，梗係遲啦。 咁就遲啦。或者如果係你喺間餐廳，咁你加入呢啲產品做 seasonal 嘅嘢咧，咁啊幾好喎。 睇親都係㗎，例如細個睇咁芝士蛋糕啊，記唔記得？ 記得記得。 有段時間芝士蛋糕好 hit， 喺旺角嗰度排隊排到打蛇餅㗎嘛。 好似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其實我唔係咁中意食㗎，但係嗰陣時另一半就都要排啊，我嚟食咁樣咧，好似冇一嚿芝士蛋糕咧，就好似你同人哋冇咗個話。 系啦，系啦，咁佢系整得松软嘅，咁但系而家呢一类型松软嘅蛋糕，其实真系比比皆是。 系啊，系啊。 哇，咁其实而家真系屹立不倒嘅餐厅或者一啲食物都几犀利。 系劲噶，系啊，所以你见即系有啲餐厅又执完再开，开完再执嘅。 系啦，冇错。又或者其实同一个老板嚟嘅，不过佢转咗唔同format咧，咁佢又再开。但呢个老板真系证明佢咧有收风，就好似我哋今日呢一个主题啦。嗱，当你咧即系好似有个哨站咁样，你周围知道最新嘅情報嘅話咧，喺嗰陣水人哋都未食嘅時候，你已經搞掂曬啲裝備嘅話，咁你咪食到第一陣水咯。 幾得意啊！咁啊，總之啦，今日咧就叫大家咧耳聽八方，得到多啲唔同嘅消息咧。咁啊，對於自己嘅行業咧，都相對咧消息靈通一啲。 好多人為咗保障自己嘅財產安全同埋自身安全，都會買一個鎖。咁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锁系几时发明，又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奕船船仔转头话你知。Drink the poison, cause there's always a loser in the game. The court loves to watch them cry. The royal shout, this queen needs to sing to ruffle the scene of the crime. The king wears a funny suit, he's a clown原来最早的锁可能是出现在4000多年前的中国，而几乎一模一样的锁在差不多2000多年后依然在希腊用紧。这些原始的锁是一个可以插上和打开的插锁，用一个好像镰状的钩，就是我们所说的锁匙来开门。之后埃及人就改良了这个装置，将锁匙插入的部分变得有少少突出，和锁洞入面凹陷的部分会匹配。而罗马人就将埃及锁演变出来的不同类型的锁带到去欧洲各地。而去到15世纪，他们亦都和钟表匠一样，开始用金属来取代木材，制造出更加复杂的锁。而纽伦堡就成为了锁的制造中心，在1540年开始制造挂锁。在1778年的时候，伦敦的巴伦就获得了一项专利，是现代锁眼的先驱。而去到1784年，自称巧匠的布拉马亦都发明了第一个圆柱锁的专利。他的锁匙入面有凹槽和锯齿， 可以拨动柱入面的弹弓，然后将一些的簧片压到不同的深度，压到正确深度的时候，圆柱就可以令到锁匙转动。咁布拉马当然相信自己的锁非常之难打开，仲悬赏200英镑俾人试下。直至到1851年的时候，一个叫做霍布斯的美国人就在伦敦的大博览会入面用了51个钟头就终于解到锁了。不过原来锁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它的锁窿了，所以很多保险箱用的防盗安全锁都是没有锁匙窿的，反而是用密码来开启。当你啱了密码的时候，一排的槽缝就会排成一行，锁山就可以沿着槽缝挖洞，之后慢慢就可以解开锁了。所以相对之下，原来这种的密码锁算是比较安全的锁来的。 J 风冯允谦的作品会再见的啊，吓8:49听一节咧晨光景星啦。 晨光景星， 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大家平日睇新闻都会见到关于洗黑钱嘅呢一个罪行，咁大家又知唔知其实洗黑钱包含咗啲乜嘢嘅犯罪元素呢？今日就有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Bella 同我哋分享有关于洗黑钱嘅资讯。早晨啊 ，Bella。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Hey Bella， 近年咧，我哋都听咗有人啊，因为洗黑钱嘅罪行而被捕或者系起诉啊。咁其实洗黑钱咁所指系边一啲嘅犯罪行为呢？ 咁咧就等我藉呢个机会啦，同大家科普一下啦，洗黑钱嘅知识啦。首先啦，黑钱咧其实即系透过非法活动所得嘅金钱或者财产，例如诈骗啦，或者咧系贩毒所得嘅金钱就系黑钱啦。不法分子咧系为咗避开警方嘅追查啦，佢哋咧系唔会直接咧用呢一笔钱嘅，而系透过唔同嘅方法将呢一笔钱咧转化为睇落好似啦系已经合法途径取得嘅金钱。咁咧，犯罪分子咧就可以理所当然啊，咁用呢一批咧系洗白咗嘅钱啦。呢一个咧就系洗黑钱嘅过程。根据啦系贩毒啦追讨得益条例第405章，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5条一条嘅规定，处理呢一啲嘅犯罪得益啦，就算系洗黑钱，一经定罪啦，最高嘅刑罚咧系罚款港币500万同埋监禁14年噶。 其实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洗黑钱例子可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加深市民对这一项罪行的认识呢？ 当然有啦，我相信不少市民都有在不同的社交平台有买东西的习惯，有一些是洗黑钱的集团就会在一些网上平台声称可以收购大家的银行户口，还讲到明这些户口是做一些合法的用途，例如俾一啲國際公司啦，用嚟做資金周轉啦，用嚟喺上網開設網上遊戲户口等等。但往往啊，當市民啦係交咗自己嘅銀行户口之後，洗黑錢嘅集團成員就會利用呢個市民嘅銀行户口清洗黑錢。而呢一啲咧係售出自己個人銀行户口嘅市民，亦都有機會因為咁樣而干犯洗黑錢罪噶。所以大家见到收购银行户口的贴文或者广告就一定要提防啦。 咁但是我交咗个银行户口出去之后，户口的操作其实都唔关我事噶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个银行户口入面啲钱系边度嚟噶。咁咁样都犯法咩？ 是啊，我在这里就要提提大家了。其实作为银行户口持有人是有责任去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一切运作。任何人如果没有履行这个责任，或者故意作出一些疏忽的行为，例如租出、借出，甚至售卖自己的户口给其他人处理交易，又或者转账，而这些的交易或者是金钱是透过非法活动而得回来的话，户口持有人都有机会干犯洗黑钱罪的。 哇，不说真的不知道，原来借个户口给人都有机会犯法的。 是啊，为了进一步增加阻吓性，由去年10月开始，警方已经同律政司一起就住法律户口的清洗黑钱罪，在检控时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向法庭申请加重刑罚。接到去今年的9月，控方已经成功就19宗洗黑钱案件向法庭申请加刑。当中30名人士因为租借卖户口的行为，在法庭就清洗黑钱罪名被定罪的时候被法庭加重刑罚，刑期就增加了由 12.5 个百分比至到 33.3 个百分比不等。 哇，还要加刑添啊，那大家真的要小心，千祈不要以身试法啊。 没错啊，船仔。不过那么多位市民又无需过分担心的，只要大家好好保护个人资料和银行户口，当使用银行户口是进行入数或者过数等的户口操作时，谨慎一点，想多一点，最要是核实对方的身份和银行户口持有人的名字是一模一样，那就万无一失了。如果有怀疑就立刻报警求助。 Bella， 你头先讲到一啲犯罪集团会喺网上购物平台收购一啲银行户口，咁其实佢哋以边一类型嘅人士为主要目标嘅呢？ 其实啦，不论男女老幼，任何国籍、任何职业，只要你拥有户口啦，无论系银行户口、证券户口定系电子钱包，都有机会咧系成为不法分子嘅目标。所以啊，记得便宜莫贪。 千祈唔好轻信啊陌生人啊，或者系受到金钱诱惑，时刻都要谨记啊，好好保护自己嘅银行户口同个人资料，咁就唔会俾不法分子利用啦。 总而言之，大家记得要好好看管自己嘅个人户口同埋切勿以身试法啦。 除了自己要小心之外，记得要将相关的资讯带给身边的家人朋友。除了防罪信息之外，防骗资讯亦都一样是需要大家广传开去。为了加强向市民大众宣传防骗和反洗黑钱罪的信息，未来12月14至15号的周末，商业罪案调查科、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以及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将会在西九文化区举行全城反诈嘉年华，到时会有各式各样的摊位游戏、魔术表演、歌舞表演等等，市民可以来玩游戏赢奖品。而次次的活动更加是完全免费的，免费免费免费的，重要的事要讲三次，最重要你肯来玩就得啦。 有兴趣的听众记得约埋家人和朋友一起去全城反诈嘉年华玩啊。十二月去完嘉年华之后，好像出年一月又有这个财富情报及调查科的反洗黑钱宣传月了。 哇，你心水好清啊。嚟緊2025年嘅1月係就係反洗黑钱宣传月。我哋除咗会继续举行反黑钱讲座同埋安排宣传车落区等活动之外，我哋仲会用全新嘅方式去教导大家洗黑钱资讯。大家如果想知嘅话呢，记得密切留意警队嘅社交媒体啦。 咁大家记得 follow 警队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咁样就可以随时睇到我哋嘅最新资讯啦。讲咗咁耐，如果市民想知道多啲关于洗黑钱嘅资讯，或者留意到一啲怀疑洗黑钱嘅个案，可以点样做呢？ 市民啦，除咗可以上我哋嘅警队公众网页获取相关嘅资讯之外啦，如果市民係想举报人洗黑钱，可以上我哋咧系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合财富情报组嘅网页，以网上传真、邮递又或者电话嘅方法咧系递交可疑交易报告。举报内容咧应该系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嘅个人资料或者公司资料、可疑交易嘅详情同埋有关交易可疑嘅原因。我哋咧会有专业嘅同事咧去跟进咧系举报个案。 有冇几个反洗黑钱嘅 tips 可以俾我哋听众，等佢哋遇到洗黑钱陷阱嘅时候都识得提防呢？ 梗系有啦，船仔。首先，大家咧系唔好随意出租、借出或者系售卖自己嘅银行户口、证券户口或者系电子钱包俾任何人使用。其次，大家记得是要经常留意户口的情况，如果怀疑是户口被人利用，应该立即是取消户口和报警求助，这样大家就可以避免是犯罪分子利用自己户口洗黑钱。我再强调一次，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某项的交易是涉及犯罪得益，但对该项的交易漠不关心或者视若无睹，同样可能触犯了洗黑钱罪，最高的刑罚为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总之，大家时刻谨记，银行户口被人用，坐监加刑很严重，坚决不租、不借、不卖的。 咁大家谨记要好好咁样看管自己的户口啦。 在节目的尾声，也想和各位听众推介多一个警队的活动。在12月21日，即是星期六，警队的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将会在大埔白石角海滨公园举办为爱护动物一族而设的全城大道 Sunny 和 Sanda 慈善挑战跑。除了有刺激的障碍跑、精美的跑手包，参加者还可以同外犬齐齐挑战呢，就是最多人同时与狗狗亲吻的世界纪录挑战。现场亦都设有多个摊位游戏、美食摊位和即影即有的打卡装置，仲有机会同守护之星即是警犬 Sunny 和 Sanda 有近距离的互动。想同心爱的毛孩是创造难忘的回忆，就即刻上警队社交媒体平台报名啦。 今日非常之多谢 Bell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洗黑钱嘅资讯，仲介绍咗几个警队嚟紧会举办嘅活动添。咁我哋下个星期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九点零七分，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早上咧，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个别嘅权重美国业绩咧就差过市场预期啊，拖累咧美股三大指数向下，道指啊要跌啊，跌378点啊。至于咧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0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512点，纳指都跌得几多下咁啊。总结十月啦，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累计咧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港股 ADR 咧好彩啊，没甚了了啦。咁啊，都系跌40点到嘅啫。不过话咁睇到咧，亚洲区内股市啊，见到日经咧都跌得多，跌成700几点开出嚟咁啊。有机会受到外围市况拖累咧，港股会唔会有机会试下个底咧？个底喺边啊？20000点咪个底咯，咁啊，因为十月收市个底就系20317点啊。好，期十一月开局，如果大家散户股民咧想跟进市况咧，转个头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咧，继续邀请到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人啊，真系需要互相尊重嘅。咁啊，睇到之前咧几日嘅时候，见到哇，啲金球奖几咁犀利啦。咁啊，但系点知咧就谂住上届大勇嘅云尼斯老师，又或者系比灵咸咧，就应该系实食冇黐我。点知咧，原本酒席都听讲系 book 晒噶啦。搞唔掂啊！唔知有冇退錢啊？咁啊，佢都相當有錢，咁但系就 party 啊，梗係開唔成啦！哇，成隊咧真係億萬軍團都真係拉隊冇到添喎，走曬啊！ 有獎嗰隊都大億萬軍團嚟嘅。 啊，咁你又啱喎。 係咯，即係白衫攞唔到第一，咁啊淺藍色衫攞第一，咁但係二三都包埋。 係 啊，仲要包埋個領隊咁，使唔使咁失風度咧？講嘅就係皇馬係嘛？係 啊， 攞唔到金球獎的時候啊，即係雲尼素斯同埋阿比靈鹹啫，第二、第三咁，哎攞唔到狀元都探花榜眼啦。 係啦，係啦。 啊，咁但係都要起身走咧，就真係有啲失意啊。 足球界別又係咁啦。咁啊，上星期我哋有提及過咧，譬如籃球嗰位阿何川先生啊，相當犀利啦。咁啊，繼續佢要努力嘅先得啦。 系啦，要剩翻先睇下河川啊！ 吓，系啦，咁啊， 睇翻即系之前啲日本历史，原来佢哋旧底原来冇名噶，要后来到某个阶段咧，先俾佢哋改翻名，所以全部都系名山大川啊！咁所以我哋见到好多呢啲类似嘅吓、啊，都好有啊风景。 系啊，木川啊，河川啊，近藤啊，系啊，嗰啲全部都系大自然融合咗喺入边啊！吓， 咁几好嘅，好似佢啲画咁啊。都幾有雅意嘅， 係啊，咁啊唔同年代咧，即係尊重人嘅方式咧，其實亦都睇到好明顯有分別嘅喎。 係咯，以前講開就話啊，日本女人係咪要好服從咧咁嘅樣， 係 咪亞洲女性嘅特質咧咁？但係睇翻啲法律咧，唔係喎，歐美嗰邊咧都有啲情況出現咧，女人曾經咧唔係好自家咁講啊，頂半邊天嘅喎。 哦，係咩？我以為好似一早都已經係比我哋早好多啦，男女平權嗰個問題已經出現咗嘅咯。 因为咧香港咧就都市家事法庭咧、就好多案咧打到啲做到啲法官咧真系气咳嘅啫，八点钟都未收得工。咁咧就呢啲咁高深嘅法律咧，我唔系好晓嘅。同埋有啲啊，撞著一啲大富大贵啲家庭咧，即系分产咧，咁、都几发嘅。听讲啲行家讲系 系咩？ 咁啊，听讲啫。咁啊，个徒弟就啊拎条条例嚟问啦、啊，呢问啲我哋唔识嘅嘢就话、有条叫已婚者啊地位嘅条例系、Married Person Status Ordinance。 哦，喂，已婚者都有讲到之后嘅条例又系点样咁样噶？ 我都话我唔识噶嘛，系咯吓，但系唔紧要啦，咪依书直读啦吓。咁咧有个第182章里边咧讲及呢个已婚女性的财产喎。咁佢就话咧，如果咧系结咗婚吓、之后啊，即结婚之时咧已经拥有财产，嗰啲财产咧啊，同埋或者之后咧 繼續即係結咗婚之後收到嘅財產咧，嗰啲女性咧嗰、那個地位咧就同翻未婚一樣喎咁樣。咁有時現代人聽落就好怪嘅，今時今日啊嗰啲做女嘅時代係嘛啊？咁佢有田有地有錢咁銀行户口咁樣，佢嫁咗之後唔會變嘅。 係咯。 啊，唔会拎走佢噶嘛， 系啊， 要特别揾条法例死 佢噶嘛啲嘢， 系咯，嫁咗之后同如同未嫁一样咧，咁睇翻仲有一个日期噶，咁就系话咧，1936年啊，哇，百年前啦， 系咯， 3月20日打后咧，啊，就可以咁应用啦，咁样嘅，点解咁提？点解会咁写咧？原来咧，成百年前当时嘅情况咧，同今日就大不同嘅，咁呢啲例咧都系。以前啊，即系大英时代嗰啲法例嚟噶啦。咁好多人就谂咧，就有时形象上咧就话咦，啊啲英人咧就系一定系咩 gentleman 啊， 系啊， 好君子啊， 绅士咁样嘅系啦， 系啦，对啲太太好好啊，咁就女性应该享有好多地位噶。殊不知咧，叫个徒弟做一啲所谓 research 睇睇咧，啊，原来唔系咁噶嘛， 真系估唔到、 啊。系啊，咁啊。打趣地咧，有好多嘢咧，即系去到成19世紀初都仲未改嘅吓。咁啊，睇翻古老就话咧，原来佢哋传统啊，嗰啲咁嘅萨克逊人系嘛，嗰啲英国人本来咁，佢哋个理念咧就系话，嗰个女人一嫁俾个丈夫咧，就系、是、丈夫咧就将佢覆盖噶啦吓。 哦， 咁佢只系变成咗一个类似影子嘅东西， 即系所有嘢就归化成为丈夫嘅一切。 是啊，所有的财产就变成是先生的了。 哇，这样我又真的估不到、啊、纯粹我自己断估啫。不知道以前、啊、即外国人方面会不会都是比例金的了。 这个就不知道，不过呢如果你看一些小说呢，那些什么傲慢与偏见啊 Mr. Darcy 那些成日他们很惆怅，就说个女嫁不出呢，那些田产啊怎么搞呢，啊，原來都有根可尋嘅咁嘅樣。 哦，有曬法律嘅， 係啦，一家咁咧就俾曬老公嚇，咪除咗笪地喎？點解咧？原來話，因為咧嗰、那個如果佢哋擁有笪地嘅嗰個女士嚇，咁誒佢丈夫仲在生嘅時候咧，租咧個丈夫咧就收曬嘅，代曬嘅。 係 係係。不過驚住咧個老公走先啊。咁將來個女人點算呢？當時冇乜社會保障啊嘛，咁、所以笪地啊留翻俾個女人。如果老公早死過佢咧，佢、就可以攞翻笪地啦。 咁、可以即係有塊地都可以自己 creative 睇下做啲咩啦。 點都好啦，可能有得收租可以咪過活咯，維生啦咁樣啊。好啦，除咗啲財產之外咧，另外一啲比較聽落可能殘酷啲少少啊，即係早上咧盡量低調講啦 嚇。好好好。 咁就如果咧。嗰、那個太太啊，俾個老公殺咗咧，咁、當然係 murder， 我哋自己知啦，謀殺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調翻轉咧，如果係個太太殺咗個丈夫咧，唔係告 murder 咁簡單嘅喎。 唔係嘛？ 係啊，佢嗰條咧叫 petty treason， 話叛國啊，雖然小型，小型叛國。咁即係佢哋嗰個概念咧，就係真係一家之主就好似一國之君咁啦。 哇，咁啊，即系两条罪打落去噶咯。 嗱，咁啊，即系仲重过谋杀嘅。咁啊，嗱，睇翻佢哋啲原文照读咧，嗰、那个一般嘅判刑咧系好严重啊，唔止吊死喎。仲有啲似中国古代咪有啲唔知咩分尸嘅。 哦，嗰只唔知五只马定六只马嗰个嘛。 系咯，嗰啲乜刑乜刑嗰啲咧吓。咁不过咧，嗰班咁啊，当时啲高人咧又话，似乎如果系。女性咧就要咁样分法又唔系几妥当，我咁啊益佢啦，咁就唔好分啦。咁啊点咧？绑喺条柱度烧。 哇！真系恐怖啊！谂起上嚟都惊啊！呢啲真系要指引一下先得。 系，真系啲高人先谂得到啊！仲有系话，如果系怀孕就点算咧？哦，怀孕就唔好烧啦。俾 mercy 啊，即系有同情心啊。咁咧就勒死佢就算啦。 系，即系问掉咁样。 之旅啦咁样吓，详情我都唔敢揭落去睇、 好好好，咁唔好揭住。不过真系发觉原来唔同年代，我真系谂住原来嗰个女性嘅女权方面嘅法律保障咧，哇！睇翻以前嗰啲真系差咁远噶。 系啊，仲有呢个男方咧，即系如果即使佢系俾人哋告 murder 咧，咁又可以利用一条途径走，唔知系咪叫法律罅咧，就系、是。 因為當年咧就係嗰啲嘅神職人員咧 clergyman 咧，就係唔使死噶嘛嚇。 哦，咁樣嘅原來。 當年嘅文化就係通常啲神職人員先識字啊嘛。係。咁如果啲男人咧都好似神職人員咁識字識讀嚇，知書識禮識墨咧，禮就唔知識唔識啦。不過就係可以好似啲神職人員咁免死嘅。 哇！咁以前嗰個年代真係要讀書喎、啊，雖然而家都要，包翻一句先。 起碼都掹翻多少係嘛？ 係啦，起碼有啲咩事都即係難聽啲講個俗語，叫有啲渣拿喎。 嚇、啊！咁但係女性嗰邊揾面倒咧，又唔係嘅。咁、啊、有啲情況之下咧，佢又可以提出話啊，有個叫marriage 嘅coercion 就係被逼啊，即係個婚姻逼佢做嘅嘢咁啊。 嗯嗯。 啊，咁啊，所以咧就可以提出一個抗辯嘅。 哦。 咁至於咧就仲有即係佢對面都好多得意嘅，其中一個都唔知係咪叫得意嘅，就係、是、今時今日喺法庭裏面咧，即係香港刑事法院咧、啊、即使大家係有婚姻咧，嗰、那個男性咧一樣可以俾人檢控咧、可以定到罪咧就強姦嘅妻子啊嘛。 嗯，啊呢、這個都聽過。 但係咧就嗰、那個法律喺英國嚟講咧，如果我徒弟冇罩咗咧，要去到1991年嘅時間咧，啊先至係更改嘅。 係。 之前嚟講咧，就係話，咦，個女性一旦咧係締結呢個婚姻盟約咧，啊，佢差唔多就俾咗一個一般性嘅同嘅准許啊，定係同意咧 ，general consent 啊，就係願意係進行啲行為嘅啦。 哦， 咁所以如果有乜差池咧，係不願意嘅話咧，都唔會告強姦嘅咁樣啊，可以告非禮喎。 係， 我都唔係好明嗰、那個。correction now anyway 系咁啊，但系都睇到唔同年代咧，的而且确嘅法律咧就与时并进，不断去到改进同优化，咁啊先至跟到我哋时代嘅步伐咯。 啊，系啊，今时今日当然呢啲变成咧睇落去就有啲夸张啦 吓，系啊， 至少吓。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有啲法律条文之父摆咗喺度，都系适当时间吓，揾啲高人就更新一下啦， 系啊，希望多啲高人出嚟，将一啲已经过时嘅又慢慢又再优化或者摒弃佢啦。 啊，唔系睇落嘅时候咧，就有啲几好笑嘅， 系贻笑大方啦。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胶樽盖、食物包装袋、唔要嘅胶玩具等等，今日要话俾大家知，呢啲嘅塑胶废弃物全部都可以成为时尚嘅一份子。因为最近有人利用塑胶垃圾嚟到去制作一副时尚嘅太阳眼镜，而且制作嘅过程仲要系非常之简单，只需要将唔要嘅塑胶软化咗之后就倒落个模度，大概10分钟左右啦，就可以制作到一副太阳眼镜啦。而且副太阳眼镜嘅颜色完全取决于所收集翻嚟嘅塑胶系乜嘢颜色，透过唔同程度嘅混合，渐渐就会变成一种单一嘅纯色。当然在制作的过程可以加入纤维、咖啡渣等等，就可以制作到大理石、木头等等的花纹。所以不要的塑胶现在都是很有价值的。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永仪。 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如这天又可见到你，你 my friend it's a beautiful day， 你看我所以回台上，你爱我所以发亮，世界变灰暗或理想，若果你还在，再累都照唱。如南极有听众，我亦来唱。祈求做到百岁，你亦来拍掌，为再聚首拍掌。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 缺歌，自由却不算极多，却有你一再安歌，半生舞台路，在台下提示我，没有拣错。美好转眼又化灰远飞，幸好我的你继续打气。尘世间瞬息变天气，朋友间送机又接机，幸好我的你仍未远飞。It's a beautiful day，感激你 ，such a beautiful day。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 Happy Friday 咧，梗系要睇下今晚有啲乜嘢睇，睇下电视啦。所以咧就要揾你阿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晚上7: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有以事论事啊。咁啊，呢个新一季嘅以事论事咧，会同大家报道下每个星期啊立法会里边嘅事务。咁啊，扼要咁样报道一下咧，呢个星期嘅议会佢哋审议过啲乜嘢法案啦，有啲乜嘢新嘅政策。等我哋咧睇完呢个节目，大概扼要咁样掌握得到咧，政府有啲咩施政方针，又有啲乜嘢咧惠及到我哋民生嘅新嘅议题咁啊出炉啊。咁啊，今集嘅议事论事咧，就同大家咧会报道一下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嘅局长啊孙东向议员咧喺个会议上面咧介绍咗有关呢个创科局咧佢嘅工作嘅范畴，主要有啲乜嘢措施，同埋佢当中嘅项目指标，咁亦都会听一下咧议员咧对佢嘅介绍有啲乜嘢意见。咁另外啦，劳工局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亦都喺个立法会上面咧向议员讲解过一啲有关劳工啦同埋人力范畴嘅主要措施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一齐听一下。咁另外啦，节目亦都邀请到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同埋呢个香港智慧城市联盟嘅创会会长杨全胜，佢两位呢就会喺节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佢哋对呢个创新科技发展嘅意见。咁关心呢啲议题嘅朋友呢，今晚7:07啊，记得留意议事论事啦。 係啊，智慧城市呢都系已经系大趋势嚟㗎啦，即系好多香港嘅地方啦，譬如有啲数码化啦，有啲加咗一啲嘅摄录机啦，咁就甚至GPS 等等咧，其实都系可以令到我哋拎到多啲数据，咁用啲数据咧，令到我哋个城市变得更加好嘅。譬如啲乜咧，我自己咧非常之有兴趣，就系希望咧呢一个无人机经济可以喺香港咧蓬勃咁样发展。啊，虽然我都知咧，明白系有啲困难嘅，因为始终香港啲楼咧好密啊。 嗯， 系啊， 嗰啲无人机飞都有啲困难啊。 系啊，同埋啊，始终有阵时啊天气啊唔稳定等等啦。咁但系如果有一日咧，真系譬如有架无人机，咁啊拎住我个外卖去到我屋企，飞埋去我间屋入边，咁拎咧，其实都几开心噶， 好方便啊！嗱，呢个只系即近期提倡嘅低空经济嘅其中一样啫嘛，即系除咗送外卖之外，其实呢个低空经济仲有好多嘅新嘅唔同玩法啦，又话嗰啲空中的士啊，有好多无人机嘅表演啊，诸如此类嘅，即系呢啲都关创新科技嘅发展事啊！咁即系我都今晚你讲下讲下咧，我都几有兴趣听下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记住晚上7:35嘅以事论事啦，咁之后咧去到听日11月2日星期六咧，下昼5:50亦都有香港超级联赛，呢个系咪港台电视32噶？ 冇错啊，咁啊呢个港台电视32咧，继续同大家咧直播呢个港超联嘅赛事啦。听日晏昼5:50呢场波咧紧要啦，即系好多 fans 嘅，就系有杰志对呢个上届嘅联赛冠军李文啊。咁啊呢一两队咧都系实力超班，有好多班霸嘅表现，但系咧即系啱啱开咗冇几耐啦，就表现一般啦。而家杰志咧就排喺联赛榜排第5，李文排第4，但系佢各自佢两个都打少一场嘅，究竟 呢一場好矚目嘅可能係有人話係冠軍前哨戰嚟㗎。咁究竟傑志同李文最終邊個能夠贏呢？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咧，記得要留意啊！聽日傍晚5:50呢個港超聯傑志對李文港台電視32現場直播啊！ 冇錯，因為版權所限，節目咧只係得電視直播，不設網上直播同埋重温嘅。咁所以想睇嘅話咧，除咗入場之外咧，亦都要坐定定喺度睇港台電視32下晝5:50嘅香港超級聯賽啦。去到2024年嘅11月3号啊，星期日嘅晚上呢，咦，继续都有足球睇喎。 冇错，咁但呢一个呢又唔系足球直播喎，但又同足球有关嘅咩事呢？嗱，讲緊星期日港台电视31晚上8:00嘅我们的省港杯。咁省港杯呢我细细个有睇㗎啦。呢一个呢一个访问嘅节目啦，一个系回忆嘅节目啊。咁话说啦，省港杯咧系我哋中国香港同埋广东队一个传统嘅足球城市啦，好多时候就系农历新年嗰时举办嘅嘛。咁原来唔讲唔觉咧，即系原来喺1979年开始咧，已经系举办咗42届噶啦。咁我们的省港杯呢个节目咧，就同大家咧走访下咧好多我哋中国香港同埋广东队嘅足球名宿。咁透过佢哋咧分享下啦，咁让我哋认识到呢个省港杯嘅历史啦，亦都系有会同大家讲下咧，省港杯对我哋即系两地嘅观众、我哋嘅球迷有啲乜嘢共同嘅回忆咧？咁等我哋咧再一次投入下省港杯嘅激烈嘅气氛。嚟緊咧，即係希望咧可以喺香港同可以喺廣州啦，即係多啲嘅舉辦省港杯啦。如果就係未，我哋始終未踢新咗界啦，咁但係回憶下咧都係好好嘅。咁今個星期日晚上8:00，大家要留意呢個我們的省港杯啊。 係，聽下佢哋咧之前打一啲嘅足球嘅時候有啲咩趣事啦，或者係我相信咧每一個運動員都係有一個艱辛嘅經歷啦，而且又可能有傷患，點樣克服咧？留意住11月3号星期日嘅晚上8:00，我們的省港。杯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继续讲，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環九號碼頭朝早7:00發生撞船意外，初步知道增至超過40人受輕傷，部分人需要送院治理。警方指發生意外的船隻屬於翠華船務，朝早7:00泊岸時撞到碼頭，消防救護及警員接報到場並協助傷者分流。目前大約有33人需要分別送往包括瑪麗和律敦治醫院治理。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較上年同期實質上升1.8%，升幅放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年初預算案估計今年經濟增長大約2.5%至3.5%，增長幅度仍然可以在區間之中，不需要調整。對於最新負資產數字突破40,000宗，陳茂波總結沙特利亞德行情時表示，美國減息週期剛剛開始，估計之後會繼續，對市場影響需要時間消化。市民收入總的來說有增加，相信利率調整對經濟有幫助，亦是樓市利好因素。陳茂波說，對於未來樓市平穩發展保持樂觀，會緊密留意市場情況。他對經濟保持審慎樂觀，會繼續在招商引資吸引人才，對外說好香港股市，吸引更多旅客來港等方面努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早前曾經認為伊斯蘭金融市場需求不大，但未來一段時間會重新啟動。陳茂波總結沙特利亞德行程時解釋，沙特有很多基建項目，當地除了是主要資金來源地，亦希望吸引不同資金支持基建和產業發展，因此有融資、有籌融資需要。本港代表團在交流時曾經提到伊斯蘭金融以及利用香港債市發行綠色可持續債，以融資支持有關項目，當地表示認同。 陈茂波话：中东公司来港上市兴趣好大，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来港上市除了吸引国际资金，如果符合条件，同时可以透过互联互通的南向通吸引内地资金，两地交易所讨论得很深入，鼓励公司在两地上市，支持沙特交易所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周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干燥，初时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朝早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4点，升126点，成交金额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19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25元，升5.5元。腾讯控股408.8元，升4.2元。理想汽车97.6元，跌咗9.8元。美团184.9元，美团185.1元，升咗2.6元。腾讯控股408.4元，升3.8元。阿里巴巴94.85元，升3毫。石药集团5.16元，跌5.9元。比亚迪股份282.2元，升8毫。盈富基金20.54元，升8仙。友邦保险62.15元，升7毫。中芯国际26.95元，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日元152.09，瑞士法郎0.864，加元1.393，人民币7.112，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38,227点。跌852点，港金报25,450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6.77美元，卖出2,74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北大屿山公路入翻机场方向近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队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机场方向近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科学园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现时排到去近马窝。咁另外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嘉华国际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排到去东隧嘅出口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东隧九龙入口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咁至于较早前龙翔到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现时龙尾消散当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睇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坚拿道天桥过海稍为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方向排到浙江街，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近海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咁另外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慢车，龙尾就排到近虎山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荃湾道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对出系慢车少少，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 向近新墟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另外环保处提醒你，四电影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以为乜都计好晒，凡息口话变就变，边有得计？香港年金俾你成世都有保证收入，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享终身加码二重赏，年金拎多啲，保费俾少啲。即打25125000揾香港年金。推广期由即日起至2024年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文化快讯，巴黎罗浮宫、香港中银大厦 这些举世知名的建筑出自贝聿铭的手笔。 展览《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包罗一系列草图以及历史档案， 透过贝聿铭的跨文化底蕴等六大主题，完整呈现这位建筑大师的创作人生。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 M 家博物馆西展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咧，似乎真系揾到佢嘅音乐路线啦。佢嘅流行作品咧，一首接一首啊。The Weeknd 嘅新歌《Dancing in the Flames》。这首歌咧，无论喺英美咧，甚至系欧洲榜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同埋佢都可以话咧，系呢一个咧，就系 retro 啊吓，80年代音乐风嘅一个啊其中嘅主要领导者啊！佢嘅作品咧都系充满咧怀旧味道，好 retro 啊！今次呢一首作品咧，亦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咧，由上星期嘅第八位微升，今日做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七啊！喺火焰中跳舞啊 ！The Weeknd Dancing in the Flame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北一南， 南来北往， 京港 京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黄天怡。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将香港的流行歌曲推介给大家。透过这个节目，大家除了可以欣赏到香港、北京两地的文化习惯，也都可以欣赏到两地不同的流行音乐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曼玉饰演的陈兴杰是三度扣林场第一位大学生，因为得到整个大家庭的用力支持而深表感恩，故此愿意承担起改革林业的使命，带领乡绅搞林下经济，前抵脱贫。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留意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今日嘅听众张山，早晨啊，张山。 早晨，张山。 早晨，张 山。 你好啊。 你好。 系 今日系啦，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一齐开心 share 咧？ 其实咧今日咧就应该系早咗少少嘅，因为我仔仔咧，孖仔，孖仔嚟嘅。 系。 我孖仔嚟嘅。 明天生日。 系。11月2日生日嘅。 系啊，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预祝 咁你嗰个孖仔点称呼啊？ 几大到啊？同埋， 系啦， 26岁啦。 哦，26岁，点称呼啊？ 我上次打过嚟噶，上次我系孖仔生孖仔啊嘛。 哦，生孖仔，哇，生孖仔真系26年前， 唔 系26年前。 唔系，上次应该系我今啱啱我6字啊嘛，咁我打嚟同我爸，即系我令我妈生哥哥。庆祝生日咁 啊！上次系啦，分享过啦，系啦。咁你听日咧同佢哋 影啊，上次先善影啊， 善影吓， 上次播嗰首歌善影嘅， 系上次嗰啲过咗唔好提啦，跟住问翻你到底听日点样同佢哋庆祝咧？ 因为一个咧就喺澳洲读紧书嘅，仲未毕到业， 嗯， 咁就应该即系同一另外一个香港做紧嘢嘅， 系， 咁就应该食饭嘅，都系应该食中餐啦。 好都想请教一下你，嗱孖仔咁，嗱即系养就一齐养啦，咁啊一个去澳洲读书，咁另一个会唔会都话我都要去澳洲读书，定系调翻转头就系话一个留喺香港做嘢，香港读书，咁另一个就话爸爸不如我都唔去澳洲啦，我都系留喺香港咧，跟两个仔，即系孖仔孖心肝，个性格又有冇啲近似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阿张生吓？ 好嗱，咁样嘅，因为咧澳洲嗰个咧，佢读嗰科咧系即系好似差唔多医科咁样，所以要喺香港读完大学毕业之后咧，再读5年嘅，所以 原来系咁样， 所以毕业仲有啲时间。 出年毕业应该系， 系，但系香港嗰个咧就已经搵紧钱啦，做紧嘢啦，交紧税啦，咁样系嘛？ 做紧嘢，佢系工程师嚟嘅， 系啊，哇，都叻仔啊！ 你啲基因都好好啊，张生。嗱，嗰个咧就从事医护行业啦，另一个咧就系工程师啦，建设香港啦，咁样。咁啊，好彩你生咗两个仔， 系啦， 贡 献大家， 好欣慰噶，系啊，欣慰噶。其实我都有件嘢想讲，其实咧即系啲细路仔生日咧，就系应该同妈妈食饭。 系，哎呀，你呢个讲得真系啱啊，系啊，啱啊， 即系辛苦妈咪。 系啊，因为辛苦，因为妈咪嗰系好辛苦嘅一日嚟嘅。 哎呀，太太听到真系个心而家甜到漏啊！真系话俾你听。 唔系，我真系讲翻啦，几十年前啦，讲真。我好少喊得好犀利嘅，我太太推入产房同我 say bye bye 嗰阵，我喊到唔识收， 同埋嗰阵时已经 惊失去， 系已经见过照咗超声波嘅时候，同埋老婆最系一个即系生仔痛开10级 啊 嘛，仲要系 生两个，有冇陪产房定系点样啊？你入去 冇得噶，因为我喺伊丽莎白生嘅，咁双胞胎咧就唔会俾你去睇嘅， 系啊系系啊，咁喺出边等啦，喺出边等啦， 系啊，出边等啦，要等，我记得系9:30到推入去嘅， 系， 咁啊11:08系啊，朝头早啊， 系系， 9:30推入去咧就大概11:08到就话生咗咁样系咯， 一入去哇，见到两个精精神神啊，系嘛？ 我第一眼见到佢两个，哇，咁样嘅咁， 咩啫？咩咁样啫？俾你激死啊！ 唔系佢浸咗好耐嗰啲咧，你即系 知道， 好怪嘅，你望落去咁样样嘅，即系有啲怪嘅咁望落去，唉，你都系孖仔都开心嘅。 你睇人人睇你啊，你生出嚟啊，你嘅咩嚟噶？你嘅 下一代啊，你 心肝宝宝， 你制造出嚟噶。讲笑， 真系细个就真系，最细个就睇住我长大啦，种享受嚟嘅，就即系睇住小细路仔成长咧，系一个非常之享受嘅嘢嚟噶。即系你当谂翻转头咧，觉得任何嘅辛苦都系值得嘅。如果你睇到佢成长，健健康康吓，对社会有贡献嘅，咁啊最好添啦。 啱啊！而家你两个小朋友其实对社会都系有非常之好嘅贡献啦。咁你都饮得杯落啦，同太太。 应该都系噶，都系噶，因为我都今年都佢过六字啦吓，等退休噶啦， 系啦，咁啊，听日咧就生日嘅时候，除咗同仔仔食饭之后，学你话斋，都同太太好好地庆祝一下， 系要、啊、 一齐坐低食饭， 都要啊，系啊，因为我都话啦，即系几十年嘅画面咧。即係如果你叫我拍啲 shot， 要流下眼淚咧，我諗起個畫面一定會喊， 係嘛？ 就係頭先 生仔都係 幾感動 咁啊好啊，咁啊嗰啲留翻結婚周年先講啦。咁啊祝你全家人都開開心心，生日快樂！今日揀咗呢一首作品，我哋一齊聽歌好唔好啊？ 好多謝多謝多謝 你，拜拜。 好，多謝曬經華，拜拜。 多謝曬，拜拜。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y.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神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会选择听神光的原因，因为 KOL 系列有专家教路着衫种花行山。 晨光交通天文台又有最新的交通消息，晨光大学又有汽车机械、中医学、营养学，仲可以了解香港文化风俗添。唔少得当日亲子百分百消失的地图，大壮威都会教我好多法律知识噶。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啊，话时话，两位食烧味嘅时候，大家中意食边一只咧？即系譬如叉烧啊、烧鹅啊、烧鸭啊， 系 跟住鸳鸯嘅，即系自由鸡啊、白切鸡啊咁样。 哇，样样都中意食喎。 系 系啊，不过 即系平时嗌烧肉饭定系点啊？ 我食啊， 我食叉鸡嘅， 切鸡，我食切鸡烧鹅饭嘅， 系嘛？ 系啊，双骨哦，双骨啊，比喻、哦， 我就、啊、比较上，我都系骨嘅，我都系双骨，不过我食鸳鸯鸡， 系啊，鸳鸯鸡都 OK 噶， 系、哦、啊，豉油鸡加白切鸡、 啊，不过依家咧有阵时啲豉油鸡咧个皮咧整鬼到好咸啊！ 系啊系啊系啊， 劲得滞。 系啊，咁你嗱，譬如你阿小白，你食双鸡饭啦，咁佢又会俾一兜姜蓉你啦， 姜蓉多姜蓉。 系啦，跟住佢又会濑啲汁落去啦，跟住咧个豉油鸡个皮咧又咸喎。 佢系想你食多啲饭，应该系咁样。 食得多淀粉就唔好。一系就好多姜，一系就好多葱， 系啊， 都唔 balance 嘅。 唔系有啲好啲嘅，我食开有一两间咧，即系人哋咧世世代代做烧腊咧，某几间铺头咧真系好出色嘅，每一样嘢咧都恰到好处。半肥瘦真系比半肥瘦你，即系有啲叔叔咧，一入到去明明咧个肚腩好大咧，跟住同阿姐坐低咧，湾仔某几间啦，你都知道我讲边间，一坐咧肥叉咁样， 嗯， 哇，嗰嚿叉烧咧 真系靓啊， 真系肥得好紧要啊，即系好 juicy 啊，即系简直，即系嗱咩叫肥叉咧？就系佢嗰个肥膏咧都好透明噶。 嗯， 即系个透明度好高啊！你 系啊，我明白我明啊， 即系个肥高好多。 而家啲叉烧好似多咗好多，系嗰啲太瘦嘅叉烧，食、啊、得太多系啲太瘦嘅。 其实我就中意半肥瘦加窿叉烧嘅，即系虽然系啊窿啊，点解我系我知，对唔住，我都知道系 唔好理啦呢啲。 你啫嘛，你个身体又唔系我嘅， 关 咩事？你自己负责翻你自己身体。 咁啊，所以咧就系话到咧，如果你大家中意食烧味嘅话咧，其实有冇谂过可以自己整咧？例如系叉烧咁样，叉烧都好受欢迎嘅， 有 啊，咁但系叉烧咧，好多朋友整嘅时候，大部分都系会用叉烧酱，咁呢叉烧酱可能会用啲现成嘅，咁但系其实都可以咧，就自己准备定啲材料，就自己一路整呢个叉烧嘅时候咧，就一路将自己好多唔同酱汁混合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成为咗呢个叉烧酱。 系啊，我都要赞俾我爸爸，佢整个叉烧俾我吃。 系 啊， 但系佢系咪好似小白咁样整？ 系啊，即系真系佢话我今日要整一嚿完整由头到尾嘅， 即系佢由酱汁都好似小白咁样调配。因为嗱，讲真嘅，疫情期间咧，其实好多人喺屋企咧都有唔同嘅烹煮工具啦。咁呢烹煮工具咧，其实好多时候主打咧都话整叉烧嘅。 哦，系啊， 即 系 有蒸焗炉，定嗰几款咧，唔知蒸焗炉啊，咩烤焗炉啊，嗰几款。嗰阵时疫情咪好兴买咗翻屋企，大家即系喺屋企冇嘢做，咪自制叉烧嘅。但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就系、是、好多时候都系喺出边买啲现成嘅 叉烧酱啦。 所以我对于嗱，即系船仔你爸爸以至小白，我都好尊敬，我都想听下。小白个 recipe 系点？ 譬如咧，你买叉烧嘅时候，可以选择嗰啲有啲朋友就中意黑豚肉啦，即系觉得佢整叉烧嘅时候会嫩啲啊，咁啊冇咁鞋口，或者咧就系梅头肉呢、這个就更加常见到添。咁你要准备嘅材料咧，譬如系蒜蓉啊、干葱蓉啊、姜蓉啊、鸡蛋啊、蜜糖啊，仲有啲譬如好多酱嘅。咁啲酱譬如系有啲豉油啦，亦都有麻酱啦、海鲜酱啦、生抽啦、糖啦。其实花雕酒同蚝油或者系盐啦、麻油、生粉，全部咧都系摆晒入去。咁你其实大家整个分别喺边度？最大嘅分别就系大家喺每一样嘢嗰个嘅含量问题，系、啦，佢个量。例如有啲朋友佢中意麻香多啲嘅，一般嚟讲可能麻油你真系五 gram 已经够嘅，你可能会用到15 gram。咁你变咗每一个人佢嘅 recipe， 即系虽然材料系差唔多，但系做出嚟嘅味道咧亦都会有好大分别嘅。咁嗱最简单嘅，咁啊梗系一准备咗呢嚿肉之后咧，咁你就洗干净佢，咁啊蒸翻干佢，即系攞厨房纸印翻干最方便。咁你就开始咧就用呢个蒜蓉啊，或者用嗰啲。干葱蓉啊、姜蓉呢啲咧，就放喺个镬嗰度咧，先整咗佢先。咁啊，我可以先将佢摆埋一齐，先捞咗佢埋一齐先。咁我自己嘅做法咧，亦都中意就喺呢个时候就亦都加埋啲盐啦、糖啊，即系啲浓味啲嘅，譬如系嗰啲海鲜酱，系都会喺呢个时候先加入去嘅。好啦，咁当你加咗入去之后咧，跟住你就可以准备咧，就将嗰个叉烧嘅肉咧。 就擺埋入去，就慢慢撈撈撈撈撈撈。好啦，當佢上曬色嘅時候咧，就喺另外嗰面又再加埋其他嗰啲，譬如麻醬啊、生粉啊呢啲擺埋一齊嘅。咁你話如果要真係整嘅時候要醃咧，其實醃製都係要最少45分鐘， 哦、即係最少都話要醃到9個字。 九個字，其實一個鐘更加好啦。咁呢個就本地叉燒。如果你話我有啲朋友可能中意整呢個日式叉燒，日式叉燒都係用唔同嘅，譬如日本豉油或者其他嘅醬料一齊撈埋嘅時候咧，其實除咗喺個鍋嗰度煮佢，煮咗咁上下之後，仲要我自己都會擺喺雪櫃嗰度浸佢一晚嘅。 哇！ 係因為佢日式叉燒佢用個豬腩肉咧就捲埋咗一齊，然後所以就用繩扎住，跟住先至可以做到個形狀出嚟。咁我直頭真係會隔嘢，係啦。咁第二日咧先至會攞翻出嚟用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係無論本地叉燒定還是日式叉燒咧，都係好有心機。但係 recipe 咧，大家可以試一試。如果你話本地叉燒要焗嘅話，就大概160度嘅焗爐就焗佢15分鐘左右咯。大家試一試。 我的享乐时代， 好早分零钟时间啦，快速讲下咧，即系近排小弟咧又再沉迷翻一个儿时嘅玩意，就系、是、滑水啊吓，就系、是、呢个wakeboard 啦，或者 surfing, 不嬲都有滑噶。 有兩年停咗，有兩年停咗。 哦，係咩？你曾經有荒廢過㗎？ 唔係，我試過炒單車，炒咗一次都幾勁抽，同、埋我試過鼻骨歪咗。 鼻骨歪咗 。如果你有玩 wakeboard 或者 wake surf 咧，你想挑戰一啲高啲嘅難度咧，而你控制得唔好咧，有一個動作你好容易受傷。 控翻。 系啦，你想做啲 flip 啊，或者做啲转向嘅时候啦，或者你想跳啦，想 jump 啦，即系你出完 wake 之后，你想入翻嚟，入翻 wake 想 jump 嘅话咧， 经过嗰个浪嘅 wave 啊，系啦，如果你 jump 唔起啦，或者俾个浪 kick 翻你转头咧，你就好容易拜神啦。嗱，拜神系咩意思咧？冇信仰，就系、是、成个人个面口咧、一嘢咁样搭咗落个水嗰度啦， 系， 啪一声，跟住咧。你个面咧搭落水个冲力 系 好大， 系啊系啊， 所以我咧个鼻骨咧系有少少歪咗嘅，而家 都有咩？ 而家有歪咩？ 有，你哋唔觉啫，你唔觉咧？系啊，我有多胡须嗰啲咁样遮遮掩掩，你唔觉嘅 ？Michael 哥都唔觉啊。 咁Michael哥咁靓仔， 你咁靓仔，其实咧任何嘢都唔能够损害你少少。 实在讲得太好啊，Michael， 绝对不能伤佢丝毫分文啊！ 你已经系天花板啊，天花板低少少都系天花板。 我有好大嘅赞美，呢啲男人天花板系咪先？做广播又成功啊，旧时咧又有自己嘅车库，有咁多架车。不，我其实我想讲咯，啲滑水。我不过见今日天气都几好啦，咁啊最高气温头先都讲话去到31度嘅，咁啊大家有机会啊亲亲大自然啦。